house 出廿四，点子网台咁简单。生活品味，政治民心，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正义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在香港土地讲广东话，你的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十点几，要接住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接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听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少少个 cam， 因为头先 mixer 个电掣甩咗 ，sorry。你咁样好啲？咦，我今日又系好多 live 睇，似乎又系好似冇乜人入嚟。上次唔知咩原因咧，无啦啦咧就爆到800人啊，900几人 live 嘅时候，我都唔知点解嘅。你话有五毛嚟咩？佢又得几个人留言，有咩理由多咁多咧？系咪好多其实喺度监听紧咧？你估 讲唔埋 啦？系啦。咦，今日系咪我见到有人入咗嚟，但系一个留言都冇啊？点解咧？啊，有，好少啫，只不过系。 Ultramanx 096 Good evening everybody. Chess Noble Hello. JJ Lynchy Lotum Sog Depress. 哎， 是啊，当然啦，这几天都不过算啦，喂，真的不要太过即是不是叫你麻木啊，即是我觉得现在是两边都不停地升级，那当然就是警报为主啦，那难道你警报升级其他人就不升级咩？咁啊，佢哋都系咁样觉得嘅，我相信。咁真系唔开心啦，当然有人死，有人成，无端端有啲怪嘅命案咁样，即系九成都系预咗牺牲噶啦。我觉得即系嗰啲恐怖嘅谣言，即系无端端有个尸体啊，只脚发白，系咩意思咧？系咪即系浸到一半冇中一半咧？即系我都掌握唔到，同埋我亦都唔够胆，即系嘥好多时间去睇呢啲咁嘅恐怖嘅命案，因为话晒呢个都唔系一个。 恐怖嘅节目。 Linda Chihalo, Vincent PC 关系迪王探长好 ,LCS 有五毛代表你开始有人睇 ,Hey 探长好 ,Linda Chu 小心自己及家人安全哦齐白你好探长彭 Sammy 你好探长。 即是我的核心家庭呢就最小是我的啦即是不计我结了婚之后之前的家庭。所以呢就中招的机会很少的因为我媽媽住的區咧，相對比較太平嘅。咁我呢度咧又係相對比較太平嘅。咁只不過係有時要出去做嘢啊，咁可能撞到都唔奇。咁下個禮拜就要喺中環度翻工，咁啊唔知點算啦。即係可能都好論準都唔定啊。如果因為通常德輔道嗰度咧就開硬波噶啦，如果中環有事都咁，但我就喺高幾條街，希望好啲啦。咁影响到冇办法噶啦， 可能又接唔成咯单嘢。 系、哦， 一取消又唔 系、哦，因为始终都系商业嘢，即系一啲文化娱乐同埋呢个音乐嗰啲可以牺牲噶嘛，好多人都认为呢啲，尤其是香港人啦、啊。 雷明做 Hi 探长监制，大家好。 喂 ，Hello。齐 白刚刚吹紧中大，今晚又有事、哦，叔叔大家好。 唉，而家根本警察就报复，即系同黑社会去寻仇一模一样嘅，即系你唔俾面佢，佢就覆桌。即系警察冇咗嗰啲约制，同埋唔使顾面子，同埋话晒佢哋都系即系粗鲁人嚟嘅。咁所以你当黑社会嘅个思维去谂佢哋会做啲咩世界，你就知噶啦。所以我都考虑紧咧，即系之后制作一啲。类似以前罗一鹏拆信嗰啲节目，做得认真，但系又讲出警察嘅心声咁样嘅节目啦，可能都系 brainstorming 啫。而家做节目都要钱，要揾演员啦，揾地方啦，都几头痛。唔系净系写个稿就得嘅，而家真系。嗰、那个上水嗰个伯系咩嚟噶？系咪有份掟石头嗰啲人嚟噶？我都唔系好知道。 Linda Chu 上水伯伯脑干死亡。 喂 ，Sammy Pan 你好啊，阿 Linda Chu 好似好少见到你啊，系嘛？定系我 miss 咗？记得你个名嘅。咁啊 ，So S 啊，系咪即系 So So 啊？系啦，有五毛都好嘅，有啲五毛就唔系净系 copy and paste 都 OK 嘅。咁啊，仲有啊。Charnable 你好啊，仲有哎哈、啊、Ultraman XO 96，早晨啦、啊，你哋啱啱瞓醒系咪？喂，咁其实呢几日真系冇乜心机，同埋出街咧都系要小心啲嘅，因为今朝见到一个消息咧，就系话好似有分定咯，又要揾啲烂仔着住绿色衫又走去打人，通常呢啲咧就上水屯门唔系屯门有冇啊？上水又元朗啊呢地方。发生呢啲事嘅， DWNTHK， 大家晚上好。 喂，你好啊，咁啊，而家先至得话人，咁啊，今日应该都少人，因为 live 好多都直播紧，尤其是城大咩理大，同埋今晚听讲港大唔系中大又嚟咯，咁我发觉理大我谂都系俾嗰条桥启发咗。原来除了中大嗰条桥是东九龙新界东的命脉之外呢，哇，原来是理大呢个关键重大，在经济上影响重大，所以我发觉可能是警察意识得到嗰条桥的重要性呢，因为我听到有些人讲他们一定要保住条桥，就是保住那个火车路同埋个吐露港嘅畅通嘅安全，我即刻諗起洪水收费亭嗰条桥㗎啦。咁当然唔係只我諗到啦，咁好明显今日警察可能逼到佢哋又要即係喺理大度攻入去啦，我諗预备㗎啦。咁我同埋又不停咁收到一啲信息呢，就係有讲到有啲人呼吁就大学里面呢叫嗰啲同学仔就唔好将啲 gear 摆喺个 locker 度，就传闻呢今晚呢就会攻入去连埋消防呢就一直叫开晒 locker， 就冤人头债主啦。个 locker 属于边个人抄到嘢咧，嗰人就会被拉咁样。听落真系白色恐怖啊，仲恐怖过当年我细个睇过一个恐怖嘅新闻咧，就系朱拉隆功大学里头嗰啲学生被血洗，仲劈晒落泳池嗰度啲尸体咁样。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记忆啊？真系好得人惊，即系。这么近那么远啊，即是以前睇见人哋啲新闻呢，即係觉得嗰啲地方都几乱㗎喎。咁星菲律宾有个地方叫 Makati， 又系有类似兵变，同埋有啲学生上街呢都打到九彩嘅八几年嗰阵。即係以前以为呢香港不嬲都觉得自己啊啲人好斯文嘅，又点会有啲咁嘅事啊，即係港英政府都管得高，都几企理嘅咁样。即系谂都未谂过，即系当时系冇谂过我哋当时嘅政府系点样管，但系就直觉就觉得人哋嗰个政府咧就几拗教嘅。咁啊民主呢啲，我嗰个年代细个嘅时候，我真系唔似而家嘅细路仔焗住要面对一啲关于政治有关嘅嘢。咁所以即系其实嗰阵时我哋系相对幸福啲嘅，定系唔知啊？即系我哋嘅幸福就带嚟今日嘅唔幸福咯。其实就系。 L.S. Young Hee， 为荣添元朗下村，陈地主上水元朗都有。L.S. Young， 我想问你在太子条片中广播讲咗啲咩？绿皮嘅探长好，大家好 ，Ken Lee 海海探长好。 喂 ，Hello， 阿 Low Eileen，Hello。嗰条片你系咪听唔到咧？你开 headphone 就听到噶啦。咁其实咧，当时嗰把广播嘅声咧，其实个声线咧有少似阿小黄昏嘅。咁我嗰个太子差馆，即係旺角差馆太子道嗰度呢，好频繁亦都好即係惯常地呢，当嗰啲示威者去完阿加老街嗰边有警察就退走，下一个站呢就必定去太子站㗎啦，即係旺角差馆㗎啦。咁嗰个嗌咪员呢，直头好似新界仔嗰啲，即係開頭啊，好似新界仔嗰啲DJ 咁嘅，即係不停咁嗌啲菜幾多斤，即係用一個好 hyper 嘅聲線去同下面啲示威者去糾纏嘅，即係例如紅衫嗰、那個即刻企翻行路，即係不停咁樣好似即係好討厭，同埋用一個好嚴厲嘅聲線咧，就走去同一啲示威者溝通，所謂溝通啦。咁我覺得。其实太子嗰个路口咧，嗰个警局嗰个 DJ 咧都几进取嘅，因为我唔系成日去，但我都去过好多次，因为我要成日经过嘅，因为我约朋友饮嘢，你知旺角差馆后面好多嘢饮噶嘛，咁啊，琴日都系唔例外去食嘢啦，食啲腊味饭咁样，我冇食饭嘅，食叫咗腊味嘅芥兰咁样，咁同埋有一间茶餐厅咧就有得坐外面有食烟位嘅。咁啊，我就唔食煙嘅，但我啲朋友食煙，咁於是乎咧搭台咧就坐喺外面，有另外有個叔咧就同我吹曬水咁樣，即係大家都好似好健談啦。咁咧即係開頭都幾正路嘅，咁但係奇怪咧，佢又介唔介意我攞個電話得人去聯絡一下咁樣？咁我當時我就諗咧，我個電話都唔聽嘅，我就係要嚟 WhatsApp 嘅啫嘛。咁啊，好大方咁俾咗佢。咁到我问佢攞返嘅时候佢话唔方便喎，你老尾呀。咁我开始觉得中伏啦，会唔会呢啲系间谍嚟嘅呢？会唔会呢啲系一啲奇怪嘅收风嘅人物嚟嘅呢？因为我哋个话题都系讲緊一啲中共喺香港嘅间谍嘅话题。咁我即讲呢样嘢都系諗住啊，应该大家都唔会系间谍啩咁样。即係大家都唔會估大家係間諜啩咁樣，咁點知越傾越起勁咁樣，啊一見如故咁樣，又俾人笠兩下高帽咯，我又咁於是乎咧就冇乜防範性咧，就講咗電話 number 俾佢聽，發覺真係非常之不明智嘅舉動嚟嘅。咁啊唔緊要啦，反正我電話真係唔係要嚟聽嘅。咁可能後續有好多後果都唔奇嘅，即係大家密切注意九七廿四咧。就知我如果呢件事系中伏嘅话咧，大家就知我点死啦，真系咁啊！或者大家过啲桥俾我睇下咩计，点样 block 咗呢啲人啦、啊？我又冇影低佢相，即系我未去到嗰啲人都系鬼嗰啲咁嘅状态，咁所以总之蚀咗桌啦。咁我朋友就醒目啦，人哋问佢攞电话，唔方便唔方便咁样。 咦，好多人而家先入嚟喎。啊，係喎，陣間講開 LS Young 咧，就問個廣播講乜？咁咧，嗱，我頭先講緊咧，之前咧就係、是、惡形惡相，好似喊冷咁樣教仔咁樣喝個仔，即係當個仔四五歲周圍跑馬路，懟隻手落電掣咁樣嗰種喝法嘅。咁我諗咧，因為長時間都係重複一啲現象嘅時候咧，連嗰、那個駐場 DJ 咧都已經好嘅 hea， 好嘅鬆懈，亦都係滑曬牙啦。咁咧最尾一句咧，即係當嗰啲示威者開咗遮陣，衝埋去掟完示威彈之後咧，警察咧就回翻十下八下煙霧彈嘅 tear gas 之後咧，咁佢好似自己贏咗，即係以為自己處於高位啊，即係以為自己。即係都係嘅，其實又即係以為自己佔咗上風咧，就唉好言相向，你哋又唔聽啊！而家中咗彈啦，咁嗰啲咧，即係講埋啲咁嘅嘢，同埋咧成個過程咧個畫面咧，同埋佢嘅 speech 咧係好分裂嘅，個畫面咧係好緊張嘅，即係成班遮陣衝埋去，咁互相嘅對戰，好似我哋以前細個睇南韓嗰陣時就係叫漢城。嗰啲示威咁緊張刺激嘅，咁兼夾我哋架車咧就斷咗正啦。預備過個燈嘅時候，突然間又發生啲咁嘅事，啲汽油彈就喺正前面爆咁樣。咁但係竟然嗰個 DJ 係好淡淡然咁樣，好言相向，你哋又唔聽咁樣，即係好似個仔終於由四五歲變咗做出嚟做嘢，就管唔得你咁多啦咁嗰啲。磁場嘅語氣，所以我覺得好 dramatic 嘅成件事都，即係令到我當時唔係好撈得到嘅，真係就係咁樣咯。Kenny， 好，我唔知道到邊度啊，是但啦，都係打下招呼嘅啫。 Lupagi 探長好，大家好。Kenny 係海探長好 ，Lily Lane Hello， 紅紅探長好，大家好 ，John Louis 紅紅女王岩岩出咗片，佢好似有生命危險 ，Frank Louis 美男喺 ，Linda Chu 佢打嚟就嚟佢入黑名單 ，Boy Kevin Back Hello，Vivian 就 PT 你唔會自殺嘅探長 ，Michael Mac 大家好 ，Caris Y 紅貓探長你好，今晚葵涌村又嚟， 係葵涌村已經冇嚟好多晚咯，咦我想問下咩女王咩啊，啱啱出咗片。佢话佢好似有生命危险啊？点解咧？绝食啊？我唔会自杀啦，当然。嗱，大家嗰度 live 讲紧咧，即系完全一啲自杀倾向都冇嘅。我人好乐观，好向将来咁样谂嘅。即系如果有亲咩事咧，即系大家就一定系关嗰个大叔事噶啦。咁样，你系咪想叫我睇下女王出咗啲咩片啊？有冇人话俾我听嘅？喂，快复我啊！究竟咩事啊？话晒佢都系我朋友啊，系咪？边个 account 出嘅？咦？我 search 唔到啊？点解个网络慢到又上到网、啊？但系好慢、啊，连 search 个名字都很慢、啊，点解咧？我见唔到佢出片啦，佢淨係出咗一个嗰、那个若兒嗰个佬走去打市民嗰个咋嘛，见唔到有片啦。有冇人 send 条 link 嚟啊？喂 ，hello， 蝎子王，好耐冇见。 危害小组蝎子王 detective keep it up long time nosy poke， 佢香港为咗不是年轻人而系中国共产党，欺人太甚。现在大家遇咗同大陆滥炒，反正今天不忙，大陆有日都令我哋忙。危害小组蝎子王 ，what happened with 女王 now？ I am late to this show Hong Kong forum。 哦 ，OK， 啱啱开始咋，蝎子王，我哋冇乜迟啊，都系打招呼嘅状态啫。同埋九吹廿四，其实你又真系唔使担心嘅。即是因为如果你讲 content 呢就好废嘅。即是唔系嗰啲真知灼见匿埋床下底嗰啲节目嚟嘅。即是好多秘密爆俾你听是完全冇嘅放心。有咩讲呢我捞到而家捞唔到喎。我见咗两个死雀咗喎。 听下先。 Hi, hello, hello. 我想我电脑有啲问题，因为我 四十几分钟啊，师傅。 就黑色嘅。 四十几分钟我点睇啊，大佬？咁啊，不如你讲俾我听啊。如果你知道呢件事啊嘛，即系我睇唔到噶啦。 Chesnable 唔系，昨晚葵涌村才被差佬搞，又 T G 又拉人。 琴晚葵涌有事咩？我又唔知道，因为我琴日喺出边旺角翻嚟经过，好静，唔知咩，可能钟数又唔夹。葵涌啲人都好勇悍噶，真系唔系讲笑啊！喂，好啊，咁大家都当齐人啦。而家有冇100人啊？哦，百几人 ，OK。听头两三分钟啊 ，OK， 听下你讲先。点解又缩翻入去嘅？ 今日会比平时少废话嘅，恭喜大家。就等一阵先，我 share 咗先，好快。OK， 大家俾好短时间我 share 埋就得噶啦。OK， 就。我要讲嘅就系咧，我唔会自杀嘅 ，OK？ 我个真名中文名叫戴子林，我因为宗教理由我唔会自杀，我有九只猫我唔会自杀 ，OK？ 所以如果我发生咩事，所有听到呢个节目睇呢个节目嘅人作证，知道我系唔会自杀嘅 ，OK？ 同埋我咁长时间以嚟，我一路不断咁读好多嘢。我做好多 courses 未完成，我唔会自杀嘅。OK， 大家帮我作证。跟住，另外我要讲第二样嘢就系关于大家瞓唔到觉，咁长时间以嚟，大家压力好大，好唔开心。 系咪介绍咗药嚟？ 咁咧，我可以做嘅嘢好少，但系咧，我就做咗呢样嘢。如果大家见唔到个 post 嘅话咧，我喺呢度摆出嚟。OK。就是我哋而家开始每晚，如果是 weekday， 即系礼拜一至五咧，系夜晚八点钟。咁如果 weekend 就礼拜六日咧，就下昼三点钟，我哋会做声音治疗。OK， 声音治疗只要你是同路人，唔理你喺前。 喂，喺度卖紧广告啫，切快，或者系做紧善事啫，咁啊。即系点啊？我唔明做乜，我睇完都真系冇乜领悟唔到，即系完全系捞唔到。点解咁讲？ 行红听头两三分钟得啦。Caris Y 红猫系啊，葵涌村昨晚好似打仗咁。我住十一楼 ，T G 到现在都未散，今晚再嚟。Vivian Zuki 依家系最担心班大学生。 系。咁即系点啫？康康又话算，即系点？我唔明你做乜，真系。喂，咁唔紧要啦，咁啊，我谂大家都好担心噶啦，咁但系我觉得，你担心还担心，唔好当睇戏啦，因为我即系我感觉上啊，好多人啲心态咧，都系即系当睇戏咁样，即系大家有份自己投入咁解啫，有冇啲可以帮到手咧？运物资啦，或者介即系话俾多啲你唔同嘅身边，就算你好讨厌同佢倾偈嘅人。嘅一啲由浅入深嘅道理说服下佢，又或者搞下关系，我觉得都要做㗎啦。即係我觉得既然你咩都做唔到，即係我上次公开咁问大家有冇去过前线啦，得三个人，有冇呢度细过30岁㗎，又得两个人。咁究竟我哋喺度做乜嘅呢？係咪就係听节目嘅呢？係咪淨係当睇緊戏呢？是咪当联谊呢？是咪当围炉呢？即係除咗呢几样目的之外呢，都好多嘢可以做嘅。咁只不过大家呢就即係牺牲唔到一啲精神嘅啫，我觉得。咁当然有好多人做咗好多嘢，我梗係唔係有心话你冇做嘢啦，即係唔係人都要交数啊，意思係。即係话大家嗰个担心嗰个心情呢，其实可以有出路嘅。你了解多啲，同埋即係盡量去用你自己能够做到嘅方法去做。即係有好多人同你親戚讲两句，你都懒嘅。即係我就唔介意同佢开波嘅。 我觉得你同佢开波完之后咧，佢会改变嘅，因为你埋咗粒种子落佢度嘅，咁就唔好咩都话咧冇用嘅，你同呢啲人丧心病狂嘅，你都要试噶，真系，即系我都好努力咁样试过，我唔知关唔关我事，的确系有好多唔同嘅古怪嘅人嘅谂法咧，去到今时今日咧，佢都有呢个回转嘅机会嘅，即系讲紧我小学同学嗰个 group 咧，曾经 leave 个 group 噶，最癫嗰个同学咧。佢而家变咗成个 group 里面嘅王之代言人啦！你话佢忽然变王，或者话佢short 咗，或者咩都好，佢真系而家嘥好多时间咧去 post 一啲揭露警队嘅恐怖啊，同埋好担心，同埋好了解，即系或者好 disclose 学生里面有啲咩问题啊，即系佢哋有啲咩要求救啊，即系好多啲嘢做到，甚至乎。而家香港去到一个要求救嘅 moment 啊，即系你好多海外嘅亲戚咧，你都应该借头借脑咧，就同佢 send 一啲嘢俾佢，嚟夹杂住呢啲咁嘅信息。即系嗱，我就有好多 group 入咗嘅，嗰啲 group 咧，啲人有啲我谂佢连香港同日本都分唔到嘅，即系有啲蠢到，即系因为我有多发烧嘅 group 咧，即系例如。用某部相机嘅 group 啊，用某啲镜头嘅 group 啊，咁嗰啲都冇中国人嘅，全部都系鬼佬啊，即系有啲黄口黄面嘅，都唔系香港人，都唔系讲中文嘅。咁我喺啲相嗰度咧，可能会加个 tag， 就有好多香港嘅信息啊，甚至乎我去即系我琴日去咗尚德村嗰度去凭吊啊，各位同学仔嘅时候。我拍了一些照片就借由借路呢拍了立体照就放在一些立体照的 group 那里但是里面的信息呢就讲回香港那些东西下去这样。即我觉得即我这些这年纪和我这些圈子呢即做不到很多现在在前面冲丧命搵命搏的朋友的事情。那我都死定把口同埋试下用一些不同的渠道令到这个世界不同的人呢都会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即系我只可以做到咁样，即系唔好谂住自己做亲啲嘢咧都 epic， 一定要做英雄先至走出嚟做。咁我觉得总好过你喺度啊，好担心啊，好即系又或者好唔开心啊，或者好即系 depress 啊，影响到自己身体啊，就令到自己有情绪病发作啊。我觉得更加唔值得咯。咁所以即系我而家都系九吹廿四吹下，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心情会唔会好啲咁样？有个人讲下，或者自己都借机会留个言咁样，会唔会好啲？咁我都叫帮紧大家，有啲大家都帮紧我咁样。咁会唔会好啲咧？就好过唔出声，咩都唔做，净系喺度斋嬲爆咁样。我亦都鼓励我同学，我有个朋友喺澳洲又系嗰类啦，嬲到爆啦。咁我话点解你唔参与下啲本地，即系当地都有好多香港人。都有走出嚟撐香港嘅活動，咁佢又似乎都未接觸過嗰啲人。咁你既然去到嗰邊，咁你即係有時可能係自私嘅行為啦。即係咁樣做係為咗乜呢？即係為咗令到自己開心啲，因為你有份出個力，有份宣傳個香港究竟發生咩事。起碼你令到外國嘅朋友即係識得分開中國國內嘅人同埋香港人嘅分別。咁我聽到一個都幾可笑嘅消息咧，就係加拿大有啲廢老咧，有啲嗰啲廢老係嚟自中國定係唔知香港嘅老華僑嚟嘅。咁有人訪問佢點樣睇香港，佢有啲人竟然覺得唔想香港啲人移民去嗰度，原因咧就係原來香港人好暴戾嘅咁樣講，即係呢個當然有 agenda 咁樣講啦，即係佢都係想抹黑香港而家示威者嘅啫。咁同埋好明顯，如果係真心嘅話咧，咁我相信咧，佢都係睇大陸嘅報道啦，同埋睇當地嘅華人嘅永遠華人嘅電台去報導一啲假信息啦，即係例如警察開槍，原來係為咗阻止佢哋攻擊一架校巴咁樣，即係呢啲咩人會信呢啲嘢咧？即係得兩種嘅啫，一係飲住良心，一係就淨係攝取單方面嘅信息嘅人先會信呢啲嘢咯。咁所以即係預期大家喺度呻喺度圍爐，咁不如做多少少我哋能夠做得到嘅嘢啦，得唔得啊？求下你哋啦，即係唔好齋喺度好行咁樣喺度屌老尾啊，或者喺度喊啊，或者喺度 自己喺度唔开心啊，即系其实对自己同埋对成个世界都有好处嘅。只要唔好做呢样嘢，同埋听少啲嗰啲成日令到你好愤怒嘅 KOL 啦，不如啊嘛。因为我都知道有啲 KOL 系成日都企喺道德嘅月球咁高咧，就诶训斥嗰啲官究竟点样做啊？冇人识得咁样做啊，即係懒叻咁样呢，得佢先识嘅。咁但我真係好想问你，如果你做咗官，你肯唔肯牺牲嗰啲嘢呢？即係问返你今日你手上面肯唔肯牺牲你都唔肯嘅时候，咁你点可以当你做官嘅时候你又做返你讲嗰啲嘢呢？即係有啲人我会信嘅，譬如长毛嗰啲人我咪会信囉。咁但係我见到多数人呢，一贪钱个人就玩完㗎啦。咁当然有好多人就同我咬啦，贪钱都唔系罪嚟嘅。咁但係当你贪钱嘅欲望喺你个心，喺你个心里面，当你坐到嗰啲位，咪即系变咗一样咯。真系千祈唔好搞错咧，唔贪钱就等于圣人啦。即系冇话要揾啲圣人去做官啊，但系只不过唔系人人个价值都系喺啲钱嗰度噶嘛。除咗钱、食、瞓、屙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价值噶嘛。即系我想指出呢样嘢。 娱乐陈探长你好，好耐冇 live。Fred 探长你好，大家好。Jackpack 125探长你好，好耐冇听 live。Vivian 就骗我夜晚有带物资去现场俾小朋友，戴手套帮手出马搭砌砖咯，都做唔到乜嘢咋。反正我收到一条片，每晚八点全民望星日，同女王啱啱讲每晚做啲嘢有冇关？ 我唔知道你讲乜、啊。消化唔到咩？晚晚望星日系咩意思啊？ 我收到一条片，每晚八点全民望星日，同女王啱啱讲每晚做啲嘢有冇关？ 我唔知道讲乜、啊，真系有可唔可以有人具体啲讲俾我听啊？因为我唔系咩都会听，甚至乎我净系好少听，我净系睇 live 同埋睇新闻，其他嗰啲充满情绪嘅节目咧，我系唔会听噶啦，已经。因为个情绪系我自己决定㗎嘛，即係我自由去睇到一啲唔同嘅嘢，係我决定我个情绪系点样，并唔系听佢哋讲一齐踩多脚啊，一齐讲大十倍啊。即係我唔会俾佢哋影响到囉。其实我会嘅，只不过我就係知道会，所以我避开咗嗰啲咁嘅KOL 嘅节目囉。咁呢样系我嘅方法啦，咁你自己决定啦。咁我尽量都唔系好带感情做九吹廿四㗎啦，因为我要招呼咁多朋友，即系我有立场，但系我唔会有啲即系将个情绪乘大十倍嘅功力嘅。咁所以可能好多人觉得咁即系嘥时间啦，咁不如听下隔篱啦咁样。咁好正常嘅呢、這个。有冇人解释到俾我听啊？新章你讲緊嗰样嘢。 Pell 将 Telegram 在外国都有自己嘅公海家，叫你个 friend 去参加。 係啊，所以我都有鼓励佢㗎，唔知佢有冇呢。因为就算你唔好话公海啦，其实我都揾到一啲佢当地报纸嘅一啲讲关于香港嘅嘢，我都 forward 过一次俾佢，唔知佢记唔记得。咁佢都有时有入嚟九吹廿四嘅。咁只不过呢排我就冇乜同佢倾电话，原因即係心情好差，一讲起呢样嘢呢，我又係怕嗰个情绪失控咗，就跌返落去嗰个峡谷嗰度呢，就会影响到个情绪。因为我真係好驚个情绪会有啲咩行差踏错，就令到自己返唔到上嚟，同埋影响到一啲日常嘅运作。 Greg Ray， 上次听你讲有一日做 Fernin。 係喎。咁就唔係随便即係咩人都封烟到嘅，咁如果係咁就大镬啦，即係嗰啲五毛嗰啲封烟咪大 Q 镬係咪先。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有啲好真知灼见有古仔想讲俾我听嘅话呢，你可以透过 message 啦，咁你打咗你想讲啲咩嘅个大约系讲咩，咁我再衡量下放唔放入嚟都得㗎。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就请你透过Facebook page 嗰个 message 嗰度留言俾我啦，因为呢度呢我多数都会复嘅，咁只不过呢间唔使有啲人我复唔到佢呢，因为佢问啲问题令到好难答到。咁尤其是早排呢有个都几佢觉得自己都几熟音乐嘅人，即係例如话而家冇人识唱歌啦，得谭咏麟、梅艳芳识唱，咁嗰啲阿叔呢就喺度指点点呢，就教我点样 run stage two 咁嗰啲阿叔咧，佢入嚟啲 message 咧，全部都系教你做嘢，甚至乎系唔系想对答嘅，单向性嘅。咁可能听得单向性嘅网台多嘅人就会有呢个特征嘅。咁于是乎咧，我又唔好复到佢咧，咁又有少少发脾气，就有时有一次 live 喺度铲我，就话唔复佢咁嗰啲咧。 Chain detective, it might not speak out what had done on the net as well, especially who had done something for the younger, due to they have much channel monitor sonic lambda hole. 点样话啊 ？K Jiang, OK. 咁你喂，如果你有啲咩可以留 message 俾我，即系如果你长篇大论嘅话。喂 ，hello 啊 ，Sonic Lamb 你好啊。喂，咁其实今日咧，我都系讲几样嘢啫。如果 Eddie Sir 又唔喺度啦，最衰。如果 Eddie Sir 喺度咧，就可以同佢倾下关于柳记嗰单嘢。柳记即系惩教员，就有100个特警啊，入咗去警察度帮手。咁咧，我谂如果话即系以嗰、那个官方嘅讲法咧，就系佢哋自愿入嚟帮手嘅。咁我谂自愿入得去警察帮手嗰啲咧，佢都系好勇斗狠同埋冇同理心、丧心病狂，即系杀人唔眨眼嗰啲系列嚟噶啦。咁嗱，我咁样讲咧，即系话唔系抹黑佢哋，系咯，即系阿张耀扬嗰啲咧，嗰类啦，张耀扬啊、梁美芬都系嗰啲样，都系嗰啲人嚟噶啦。咁咧，跟住就系老芬唔系，老芬唔系张耀扬嘅样。咁女惩教员唔知有冇咧？即系女惩教员就有老芬啦。夏志珍，夏志珍系咪唔识讲广东话嘅咧？应该，因为从来冇听过佢唔配音嘅片嘅。咁嗰扎人，咁咧就呢啲一定入晒警察啦，因为平时咧喺惩教处咧，度度都有 cam 又唔敢乱咁打人。哇！但系而家佢打，即系如果中意打人嗰啲，仲唔放晒题啊？其实咧，我即系我提出话唔系抹黑佢哋嘅原因咧，就系、是、其实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就算市民、每一个层面都有呢啲人存在嘅。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因为嗰啲人存在，平时忍得好辛苦，好多嘢都做唔到，就系个社会咧有个枷锁咧，隐藏咗佢，唔会做一啲好残酷嘅嘢出嚟。咁但系一有机会，仲唔放题系咪？咁我觉得其实讲一句公道说话咧，其实普通市民咧都好大量呢啲人存在啊喺当中嘅。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发生咗咁多嘢嘅时候，当冇咗大台，冇咗左交，冇咗和理非，冇咗大爱嘅时候。咁嗰啲普通嘅市民呢，就会藉住呢个机会呢，就会出嚟放下题嘅。咁呢样嘢我咁讲，可能大家唔赞成啦，甚至乎大家心諗到都唔夠膽讲啦。但我就唔係夠唔夠膽讲，即係平心而论，其实任何阶层都有呢啲人存在嘅。咁其实係好难去避免有啲人嘩可能烧人都烧得落手嘅，即係我就梗係唔夠膽啦。咁即係都会有呢啲人存在嘅。我就只係慨叹一句呢，即系明明呢啲人有个社会嗰个包袱，有个社会佢都要面对佢嘅屋企人都要翻工翻学噶嘛。咁喺呢个情况底下，佢唔敢乱咁做呢啲嘢。就点解逼就政府去逼到啲人咧？即系连呢啲分子都系一个舞台去发，即系去发泄佢自己平时好想做嘅嘢出嚟。嗱，我咁样唔系去帮即系曲线帮警察开脱啊。即系我只不过系。正正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即是咁大家都睇到就是无条件咁样任由一啲拥有武力拥有装备嘅人出嚟做世界，可能虐待，可能打人，可能犯法嘅时候，咁如果你个暴力唔系升级到呢个阶段嘅时候，你係 trigger 唔到嗰啲本身有暴力倾向嘅普通市民出嚟对付你㗎喎。咁其实佢冇错㗎喎，嗰啲人。即系只不过你俾咗个机会佢啫，咁如果嗱你系蓝丝嘅话，你话啊咁你咁点样闹警察？警察都有呢啲人噶，佢都系喂，但系你有 well training， 身高良准，你有责任，你宣誓过你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嘛？你仲够胆话自己依法去执法？你执咩法啊？请问你系枉紧法喎，大佬而家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有人同你咁样讲咧，即系你咁样答佢完美 KO 啦，但系。佢哋當然唔會服啦，咁但我就係講嘅原理出嚟啊嘛，你夾硬逼到呢啲有暴力傾向嘅市民一走出嚟，可以做咩都得，呢、這個源頭就係嚟自 你呢啲拥有公权力，你有宣誓过警例，有宣誓过点样服务市民，而做出一啲违反晒你所有警例同埋你嘅宣誓嘅内容啊？而家咁，所以原本嗰啲人唔会存在，或者佢都唔知道自己咁勇猛或者咁残酷嘅时候，咁而家大家都见到啦。咁我见到个弓箭手要俾啲弓箭，我好希望佢唔系走去射人啦，要嚟，我谂佢要嚟点火，要嚟远距离放火咁样。即系希望系咁啦，因为我见到个弓箭，我谂起俾人插到个痛法，我谂俾箭插到仲痛过枪伤嘅，因为枪伤比较速度高，同埋时间短，同埋冇乜预警。但系呢支箭插咗喺度咧，即系各有各辛苦啦。即系总之我见到我都有少少不寒而栗嘅，即系所以我做唔到呢啲大事嘅咧，真系。所以你唔好指意我会走去前面杀警嗰啲，我一定做唔到嘅，真系。 Blue Blood 有无人知呢系四拍四 ？Elena 五有个英国鬼佬朋友，佢见到我 Facebook 有关中大新闻，留言话在英国传媒冇呢类报道。我估香港事件在外国都唔系大新闻，就好似香港人以前都唔会理叙利亚发生乜事。信将我收到一条片，每晚八点有一个活动叫全民望星日，应该系叫啲黄人一齐做啲嘢。我唔知同女王刚刚讲每晚唔知几点做啲嘢有冇关者 ？Tech Music Medis 去咗荃湾二波方找刀手，正在饮啤酒中，扮鬼脸。Gary Lee 喺度老探。Gary 又最出手，租质人仲狠。 系、哦，因为柳记平时都好多时间谂下做呢啲嘢嘅。喂 ，Hello， 苏伦你好啊。阿新章，我都唔系好明白你讲乜，虽然你字我都明嘅。咩？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全民望星日？即系话佢冇限定你做啲乜嘅，即系总之要谂啲嘢做下啦，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咁啊，同埋女王讲嘅有冇关？我真系完全。即系都系捞唔到啦，对唔住，可能我又冇听到女王成个节目啦，咁所以真系 sorry 啊。咁头先啊康康都有啲标题党 feel 啊，又讲到啊女王有啲咩生命危险咁样，咁原来佢都系推广紧呢个咩声音治疗咁样啫，我觉得系佢冇事嘅，好坚强嘅佢，绝对唔会自杀，同我一样。 Gary Lee 喺度 啊 ，sorry。去咗荃湾揾刀手啊？点揾啊？肥师大啫，咁样。不过佢都有霸气嘅，做纪律部队嘅都叫做。 凭 Sammy 间房好多督街同黑警一样的人 ，Trent Jackson Con 从来都系个爱走捷径、不学无术嘅贪钱怪。佢搞人网时已经呃过信任佢嘅义务版主买佢只老千股，个个都损失几万以上。唔明点解仲有人当佢系民主军师？ 喂，但系讲起阿老萧都几好笑，我谂你系讲老萧啦，系咪？咁呢你讲緊嗰个老千股呢，我有个朋友都中咗招嘅，佢好金嘅，佢连咗老公嗰啲钱都冇埋嘅。咁我总之唔好讲啦，佢都有听狗吹嘅。咁啊唯有除咗 sorry 之后唔知讲乜啦。咁呢另外就係、是、即係唔止嘅，即係总之嗰啲咁嘅 KOL 呢，即係我有一日呢就都几唔开心嘅。有一日我走去接到一單 job 仔啦，即係都係幫手半幫手就半收錢咁，因為你冇可能做商業嘢唔收錢嘅。咁我收得佢幾平，但係佢眼中可能就幾貴咁樣。原因就係而家所謂平貴呢，就縱使我都係做咁多嘢嘅時候，你我幫你拍嗰條片話你賺到十萬八萬或者賺到一百萬咁樣，咁你咪覺得好抵囉。咁但係當你嗰條片我都係賺到幾千蚊嘅話，咁咪覺得哇，我又要俾咁多錢你，咁咪覺得唔值啦。咁當然即係呢個價值嘅問題。所以而家呢有好多人叫我報價呢，我都好難報啊。嗱，以前呢就有個門檻啦，即係少過幾多錢就唔做嘅，但係而家啲門檻都崩潰咗啦，因為真係實在太冇嘢做啦。咁於是乎又幫朋友手呢，其實我都好樂意嘅。咁我見到商業嘢咪着兩三萬嘅錢啦，咁我真係多謝佢先啦。咁但係呢佢亦都無心地講咗一句嘢，我係真係好唔開心嘅。咁佢現場有好多唔同 party 嘅人都有錄即係錄影啦。咁有啲唔識第一次識嘅人呢，咁嗰個嘅客仔呢就介紹，喂呢、這個叫探長啊，佢都係啲網台友嚟咁講。哇真係好唔開心。我唔係網台友嚟㗎大佬。我已經冇做網台友好耐啦。因為有好多人嘅心目中呢，網台友係一種齋講就即係講咗當做咗人嚟嘅。我眼中我嘅經驗，我 我的印象都是这样的。那有些专业人士就真的客串网台，那些人不知道算不算网台友了。咁我本身係一個導演，一個製作人，同埋一個 music composer， 我有好多嘅身份，嗰啲先係我嘅職業嚟㗎嘛。咁九吹廿四我就講咗 N 咁多次，就唔係一個網台節目嚟嘅，係一個吹水嘅傾偈會嚟嘅啫。咁網台友係代表咩呢？就係、你而家見到嗰啲囉，即係我唔係得罪我嗰啲同業啊，即係我認識好多同業都本身係好專業㗎，咁亦都可能仲有一啲職業做緊嘅時候，咁但係唯獨是呢有啲專係做網台而本身平時可能係一個 loser 嗰啲呢，嗰啲先係叫網台友嘛，即係佢哋一定要做網台，其他又唔使做嘢嗰啲呢，咁好多時都係講當做咗，又甚至乎好多人都好喺旁邊鼓勵佢，有好多人讚佢，咁佢就覺得自己即係從來都可能做網台之前都人生都冇試過咁高峰嗰班，我覺得我俾人覺得我係呢啲人咯，竟然咁我就梗係唔會咁薄皮，因為咁樣唔做九吹廿四嘅，咁只不過即係唯有即係恕佢唔係好了解我究竟係個咩人咯，究竟我係做開啲乜嘢噶啦，起碼即係可能我咁樣講，大家都覺得恥笑我啦，即係可能大家都覺得我係嗰啲人嚟噶啦，咁但係。我而家同大家讲，我唔系嗰啲人嚟噶咯，其实即系只不过我冇做网台之后，我系想希望有个渠道可以即系抒发下自己心里面谂紧啲乜，同埋亦都想用我嘅能力去贡献下社会啦，少少即系无论心理上或者实质上或者同大家 brainstorming 谂下将来啲日子点过，即系都系咁嘅目的嘅啫。咁所以即係有啲人又話喺度黑錢啊，即係叫人哋 sponsor 啊，咁我其實我唔係攞你哋啲 sponsor 嚟當人工，我唔係因為想咁樣唔返工，我只不過係我覺得燈油火蠟嘅嘢一齊夾，我覺得會 fair 啲，因為有時即係某程度我都係因應大家嘅喜好，即係走去做一啲即係用我能力裡面呢，即係想譬如有時揾嘉賓啊，咁有時某啲程度有啲朋友同我講，即係哇，如果聽下你講嘢咁樣開工會好似有個 friend 傾下偈咁啊，即係 base on 一個咁嘅形式咧，想望大家夾下錢嚟支撐下我嘅使費咁解嘅啫。咁所以即係明就明，唔明我都算噶啦。即係如果你講到誤解咧，我諗有好多人誤解咧，就係、又或者甚至乎有啲聽開網台或者甚至乎聽開嗰 D100 嗰類咧。即係好似電台節目咁做嘅咧，咁入到嚟，就我有時有嘉賓咧，我通常咧我都等到有50或者100個人，我先至俾個嘉賓出聲嘅。咁啊無謂咧，啲人入到嚟一不停咁問佢係邊個啊？因為一開始就好似節目咁樣講咧，因為我並沒有嗰啲 D100 嗰啲節目咧。啲人咁準時準，即係定時定候，好準時一入到嚟，哇！有個 jingle 一出，咁一個節目好 smooth 嗰啲，我絕對唔係呢啲咁嘅節目，亦都冇咁嘅資源啦，因為冇人推咪。咁於是乎咧，我哋有個習慣咧，就係等到有50個人先至開始咁樣。咁我就見到咧，有啲無端端咧空降入嚟咧，一開波就喺度鏟我啦，即係喺個YouTube 嗰個留言嗰度就係話。你要得你讲晒，你主持不知所谓，你叫得嘉宾嚟俾嘉宾讲啊！咁跟住我入翻去听啊，有冇啲咁嘅事咧？佢原来系讲紧头嗰五分至十分钟，咁我直头叫个嘉宾唔好出声嘅。可能我发觉有啲人有咁嘅 comment 咧，次次都系呢个情况嘅。咁所以即系有时你要同佢解释，我觉得嘥时间，因为佢闹完你咧，下次又唔会嚟噶啦。咁所以。九吹廿四咧，我真系亦都系我一个唔觉意之中咧，令到我有一个好大嘅收获咧，就系、不停有啲唔同嘅人入嚟嘅，即系除咗有啲留言嗰班死硬派之外咧，咁有啲好生面，有突然间撞入嚟嗰啲咧，即系我都觉得几过瘾嘅，因为你可以讲出我嘅价值观啊，即系我嘅 style 啊，甚至乎你入嚟秒我，咁你秒我嘅过程里面又令到我学识咗你个世界嘅嘢啊，咁我觉得。非常乐意嘅，咁所以呢、这个就系九吹廿四啦，就千祈唔好乱扣帽子咯，我认为。OK， 阿、Jackson Chan 你好啊， Champ Jackson Cole 从来都是个爱走捷径，不学无术，既贪钱怪。 我读咗啦，对唔住。Vincent。 Vincent Wong 个人意见，女惩教员心理应该极度变态，因为女惩教员主要恨女子监狱，而将一堆成年女人困埋一起响一个极端女多男少嘅环境，女人之间嘅关系会更和谐。加上惩教员响监入面比起囚犯有绝对高嘅权力，应该虐待人当食生菜。Vincent Wong 学， 所以佢一定要老芬同埋即李子咩子珍啊，夏子珍嗰啲啊，仲有边个好出名咧？做女监狱做得系得你两个啫。其他嗰啲都系做中嘅咁样，即系我想知咧有冇人坐监嘅，请举手啊！即系我唔完全唔介意你坐监嘅，因为坐监咪算点啫，系咪先？咁啊，人都有唔同嘅机会或者唔同嘅经历，都会有可能坐监嘅。如果有咧，举下手讲下你嘅经历俾我听啦，不如男女都系啊，唔系净系女仔啊。 Vincent Wong 可能我睇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入晒脑，空老师咪理佢啦。陈地主发唔发觉？ 我唔系理佢，头先有人讲，我帮佢继续讲啫。我梗系唔理佢咯，又唔会买股票，又唔会受佢困，我根本就唔系苦主。 陈地主发唔发觉呢两日啲记者俾人引晒走 ？Jim Jackson 四拍四系只用手肘打背部，同时用脚肘，同时打心口。 哦，原来咁样，你讲呢四拍四。我读多次先，呢、这个真系未听过。呢啲系咪监房里面嗰啲术语嚟噶？ 四拍四系指用手肘打背部，同时用脚肘，同时打心口。 哦，即系打完心口打背脊，但系就分别用咗手脚。我谂啊，即系正负夹击咁样噶，好辛苦。啊，我有个朋友好得意，佢又唔系坐监咧，但系佢憎警察憎到一个程度咧。我有一次同佢系 freelance 嚟嘅，即系我啲行家嚟嘅。一次同佢收工咧，就叫咗架车，咁咧就经过 roadblock。roadblock 咧，其实都系例行嗰啲啫。我见到佢咧，啲手脚咧有少少抖震，同埋揸实个拳头，同埋飙晒汗咁样。我咩事啊？你身上咪有嘢？唔系啊，最捻憎警察噶，即系当时系十几廿年前。咁咧，今时今日咧，睇即系佢而家事业有成啦，又娶晒老婆成。咁啊，睇翻 Facebook 咧，佢果然咧呢啲啊真系。天然嘅黄丝嘅材料啊，可能佢唔系因为同情学生，可能因为好捻憎警察。 LCS 我现场拎过弓箭嚟试，因为入门级弓磅数好低，杀伤力低。神将全民望星日系每晚八点攞啲发光嘢周围照的活动。Champ Jackson 老萧讲叔一萧单嘢好好笑，期期我听咗一阵女王，佢会免费为手足做声音治疗同煮嘢食俾佢哋，叫手足珍惜生命。神将我就系唔同女王有冇关，所以问下睇下有冇知。雪平将探长、大家好，搵信王大家发梦嘅嘢唔好公开讲啦。Nike 去 边个发梦啊？你讲紧弓箭嗰、那个？是咯，你讲明发梦都好啊。 Nike 去探长快啲落役去帮手砌墙啊。Nike 去台湾的监狱比香港自由，搵张老芬好似西游了。六 M 人民力量颜宝芳以前做教。 颜宝芳以前做惩教，颜宝芳是边个唔识？我其实呢，即系我呢排事实上呢，我出少咗去嘅。原因就是我冇揸车呢，有时即系寸步难行啊！即系出唔到去，搭唔到车直头咁，所以呢排出少咗去啦，同埋有啲自己嘅理由唔可以出街啦。呢排即系唔系唔可以，即系有人车咪出下咯。自己就将会几忙啊，因为咧又要搬屋啦，又要即系搬屋之前都有好多嘢要准备嘅。咁啊，所以呢排比较忙少少，就将会。十二月都几忙噶啦，即系就算发生咩事啊，真系唔知道。如果搬下屋，架车俾人 trap 住咗，咁点算啊？唔知点计我钱啊，真系。 Nike 去台湾的监狱比香港自由。 哦，你喺台湾坐个监啊，系咪？喂，咁系啦。嗱，我除咗讲下柳记嗰单嘢咧，仲有系你知唔知有冇人知法院被烧嗰单嘢系咩人做噶？即系有冇声明啊，或者？有冇一啲具体呢？因为我觉得呢啲即係做呢样嘢呢，我又用一个阴谋论同埋我一厢情愿嘅諗法呢，通常都系对家做一啲抹黑示威者嘅行为嚟嘅啫。因为我用返自己嗰个諗法，假如我即係唔满意嘅政府，我而家就系唔满意你点解冇一个独立委员会去查警察㗎嘛。 咁我点解我对呢个法院有啲咩冲击呢？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因为佢撤回咗嗰个禁制令，令到啲人唔开心。喂，如果我系对焦，一定讲呢样嘢啦，即系委入啊嘛，真系，即系佢就系利用咗有啲人嘅不满，即系对法，即系个禁制令撤回嗰个 result 就去嗱，我一厢情愿啦，就系幻想呢单嘢可以嫁祸俾示威者。又或者即系都唔排除有啲示威者特别牛精，又或者有示威者根本就觉得好玩，就觉得即系有啲咁嘅局部嘅分子啊，就会觉得即系少少嘢唔满意就会出去做。即系今时今日 trigger 到呢啲人出晒街咧，个责任无非都喺林郑度啫。即系我都想讲，即系我唔系即系有啲即系呢度啲人系梗系唔会叫谴责嗰啲少数嘅人啦。咁但系我觉得嗰啲少数嘅人存在咁又如何啫？一定会存在噶啦，点会咁多人都走出嚟会反对呢个政府咁多嘅施政啫？就系正正就系嗰个唔满意政府嘅程度，包括唔同嘅人啊、唔同嘅阶层、唔同性情嘅人都会出埋嚟啊！即系你点解唔向呢个方向谂下？连嗰啲人都出埋嚟啊！嗰啲人可能净系中意暴力，好自私，不问世事嘅。连嗰班人都唔满意政府啊！即系你应该系好惊先系噶，你系政府，点解即系你仲执迷不悟，仲要继续同我哋斗咧？系咪好恶先咁样讲嘢？即系佢哋觉得啦，当然。 Steve Wynn 探长有冇谂过移民？趁地主连登太多大风向融咗好耐了。Chesnable 唔系硬补分，应该系钱补分。救护团记 Win 出同你的分析 ，Chang 你意见十分有见地，我有追听，但唔系好早知道你呢人。六月后先留意到你嘅节目。 哦，咁都好啊，喂，多谢你啊。喂，你有啲咩真知灼见咧？大家咧，即系除咗呢位啊郑生之外，发梦啊，成啊，你都可以即系。喺我个即系如果你唔想公开讲咧，你都喺我个message 嗰度留言，因为曾经都有几个朋友留嘅言，有啲真知灼见咧，因为我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开嘅，即系其实人人都有呢啲咁嘅渠道嘅，譬如我以前喺教会嘅录音室做过一段时间嘅，即系我本身唔系教徒嚟嘅，咁但系我开头都抗拒嘅，因为咧嗰个教会嘅录音室嗰个主管咧。就啱啱开咗个 group 咧，有成百几人嘅，就 add 我入去。你知啦，一开 group 嘅时候好痛苦噶嘛，不停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即系令到我好极速咧，要揾咗个 mail group 嗰个掣啊 ，mail 咗去，即系等人唔好 bling 我啦。咁咧，跟住咧，我再睇真啲，咦，好多都系以前教会嗰啲人嚟嘅。咁我就问咗句咧，我话呢个系咪祈祷会嚟噶？咁如果答我话系咧，我就走噶啦。咁但系佢又冇答我啦，咁我继续观察啦。咁原来又系自力救济嘅教会音乐群组嚟嘅。咁佢个群组冇名嘅。咁于是乎咧，我忍耐啊，佢哋赞美神啦。咁点知我观察咗一昼之后咧，即系原来我真系并不孤单嘅。咁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喺呢个 group 嘅留言咧，就话喂，不如做啲实事啊！你哋唔好咩都求神。你哋唔好咩都感谢神，唔好咩都系听神嘅指示咁样，即系有原来都有成好多人都喺度反映呢一点嘅，咁于是乎咧，我决定留喺度啦，系咪好犬儒咧咁样谂？因为我真系好捻烦嘅，我屋企人咧个 group 咧成日你有啲好嘢嚟又感谢神啦，有啲唔好嘢光临嘅时候又求神。帮你啦，嗰件唔好嘢真係发生咗啲好差嘅嘢，咁就求神怜悯嗰个受害者啦咁样。妖真係烦到呢，即係我唔知点解近来呢，我家姐有啲朋友呢都有狗吹，即係又入嚟仲呢将狗吹嘅 live 呢或者将 archive 呢就插落个电视嗰度几廿寸咁样，仲要 cap 咗图俾我家姐睇。啊！呢、這个人几似你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候我讲我啲家姐咧，唔系好放嚟噶，因为有好多针喺度嘅。原来，喂，多谢你，啊，哥哥。咁但我都要讲噶啦，实在我觉得，即系信神就梗系，即系我梗系唔会抗拒你信神啦。但我觉得，如果你喺个 group 嗰度咧，即系我觉得有啲嘢你应该同神讲嘅， 就唔应该咧喺度，即系讲到将你嘅幻想、将你发嘅梦咧，即系讲喺个 group 嗰度，我觉得嘥时间啊。因为你对一啲即系比较相对注重实际，而亦都唔即系唔会坐喺度等神迹嘅人嚟讲咧，即系实在觉得都几反感嘅。即系大家唔知道有冇呢个感觉？OK 啊 ，Emily， 你话浅姨啊嘛，我都有同佢打下招呼嘅，即系以前救护团，即系佢唔识我，但系好似有啲朋友介绍过俾我识，佢就系浅姨，咁佢以前咧就做惩教，咁咧佢就好熟悉一啲纪律部队嘅术语啊，或者啲即系感觉上佢企出嚟就可以顶到两嘢啲差人，但系佢都好似喺机场俾人拉过一次咯，我见到最近。咁另外呢就可以讲下冇人有意见啦，譬如法院嗰啲可能永远都冇答案嘅。因为边个做即係边个落手边个烧嘢，从来呢嗰啲好过激暴力嘅示威者呢，警察都係咁巧一个都拉唔到嘅。咁警察无论肥低嗰啲人啦，拉嗰啲人啦，我眼前见到呢，我又唔敢讲全部，即係起码八成以上呢都是行企企闹你两句顶你两句嘴的人拉得最惨，又或者是走紧的人被你擒住了打镬金打个扑街的是为多的。我想我讲八成都保守，我想九成都是的。咁从来呢掟汽油弹啦，剥中银啦，剥三六零啦，在我的事官里面呢就似乎一次都没拉到过，一次都没断正过。咁点解呢？呢、這个即係大家用你自己的智慧判断下啦，咁我又唔会喺度心知肚明嗰啲嘅，即係我就认为呢好多时做呢啲咁嘅喇喳嘢嗰啲人呢通常都係被安排嘅。咁我係咁样睇法嘅，我好老实嘅。咁所以呢啲咁嘅信息或者呢啲咁嘅情节，咁点解你唔去试下同你男司嘅朋友讲下呢？即係你唔使闹交嘅，真係即係闹交係冇结果嘅。即系你虚心一问咁问下佢啊，点解咧咁样？咁我真系曾经试过咁样对一个男司嘅朋友，佢答唔到啊。佢话梗系啦，你哋揾嘢揾啲遮遮住晒，点拉啊？我点解你唔拉遮住人嗰啲人？佢就答唔到啦，即刻。咁点解拉亲都系企喺度闹你两句啊？走唔切嗰啲人嚟拉嘅，佢又答唔到啦。诶，总之你啲人就乱咁嚟啦，你咁样又得，人哋咁唔得啊？我冇，我哋啲人，我从来都冇讲过佢咁样又得，佢哋要拉嘅，我认为。暴力犯法嗰啲人係要拉㗎喎，但拉咗係唔使打㗎喎，拉咗去判㗎喎，我唔赞成拉咗去咁样打喎，冇反抗又要打喎，喂咁呢啲全部都係错㗎嘛，佢哋完全答唔到你㗎，咁又係冇嘢啦，即係佢亦都唔会能够俾我说服到，但係我已经鉴生呃咗粒种子落佢啲牙罅度啦嘛，起码都係咪，即係大家有咁样諗，即係当佢拉嘢嗰日呢，佢就会转态，又会諗返起嗰啲仲朗朗上口咁背返我哋讲嘢出嚟，咁佢又会影响到佢嘅群组，即係好似曱甴食完曱甴药咁样去返返个巢穴嘅时候，咁佢成个巢穴都死晒，即係我都係用返呢种咁嘅智慧去对付一啲男司嘅，咁所以即係大家牺牲下自己啦，不如即係唔好斋坐喺度喊或者斋喺度生，即係天都冧埋咁样，冇意思嘅真係。可能某程度你是满足了自己的情绪抒发完就很舒服咁解嘅啫，即系唔好咁自私啦，不如。 二十三日那些是我底 ，Winchu 因为乔装做的 ，John Liu 我觉得破坏成大个单嘢都鬼鬼地 ，Look Emily 成大报警拉自己学生， 系，所以是鬼的啦，成大梗系，成大从来都冇唔鬼过，即系以我的印象中咧，咁多间大学咧，成大的管理层系最鬼的真系。可能本身就是世界仔啦，因为成大的科目全部都是世界仔嚟㗎嘛。即係嗰啲渣旗嗰啲人。 Steve Wen 总之再明再暗都好，感性无为滅口警黑合作就係政府架做法啦。 Chen Jackson 其实一个咁大型嘅运动有沙沙石石在所难免。不过即 冇错。咁即係我你话不沙石石难免不过即呢啲。即係其实讲就真係好易讲嘅，即係又或者大家有咁嘅取态亦都唔係太难嘅。咁即係呢个亦都好事嚟嘅。咁但係你即係我觉得你有呢种讲法嘅人呢，你係唔可以阻止或者去声讨人哋捉鬼㗎，我认为係。因为 鬼的存在是一定的嘛。那如果那些鬼是近距离危害到其他弟兄其他手足 的时候，唔通你都企喺度由佢咁样咩？即系你唔可以洒脱到咧，随便去㧬啲人去送头噶嘛？即系你明知道有啲嘢都唔叫人小心嘅，所谓不割席不督灰咁样，我觉得都唔系办法噶，因为实在对家会侵入大量呢啲咁嘅人手，去令到呢个运动瓦解。咁如果人人都不割席嘅话，系好事嚟噶，即系因为大家都唔介意啊，甚至乎我即系之前都听过一个细路讲。他说哎那些人在这里都好的，因为呢我不敢做那些，他们帮我做了我都挺开心的，这样。即是这个论述呢亦都是代表后生仔啦。但是亦都是同时见到一些大家一起去做緊嘢的时候在隔离被人拉了，那这些我是作为老嘢的，我怎可以不观察他们身体有什么特征而去其他叫大叫其他的手足小心一点呢，这样。咁所以各有各做啦，真系。 23日 message retracted， 为你哭不要哭，更不要跪。 系冇错，咁哭就唔系代表要跪嘅，哭住嘅战斗力当然好强嘅。咁啊，不要跪就梗噶啦，同埋我觉得即系大家唔好盲目咯。好多人死伤，每一个人死伤都系受咗好多痛苦，屋企人就受咗痛苦嘅。咁所以你自己出到嚟，仲。TG 或者中胡椒，你呢啲嘢我觉得可以麻木嘅，即係你唔可以讲麻木，係有心理准备嘅。即係第一次中嘅时候世界变，即係 世界末日咁㗎嘛，嘩好乸好痛好乸痛咁样。咁但係当你中过几次，你又会自自然然你都消化咗嗰种痛楚嘅时候呢，咁你咪可以越战越勇囉。咁但係对于一啲警察嘅做错或者一啲虐待，我哋系唔可以因为每日都发生咁多而麻木咯，因为每一件事都系错。我都相信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即系大家都发挥紧大家嘅长处啦。咁有啲人 bookkeeping 好劲嘅，有啲人惯咗嗰份工咧，即系将每一样嘢都记低嘅。譬如你做长记嘅咁样，或者你系做公司睇数，或者要睇咗啲 case， 要每一样嘢都要 transcript 巨细无遗咁写晒出嚟嘅。咁你呢种咁嘅人才，你咪可以将每日你见到嘅新闻，无论01啊，无论即係立场啊，即係嗰啲你信得过嘅媒体嘅新闻，警察做嗰啲咩衰嘢，你咪自己 mark 低佢囉。而家手提电话好方便啦，你咪开个 note 咁样每日都 mark 低佢。咁到时到后几个月之后你出书都得㗎，真係。咁所以即係千祈唔好低估自己，譬如你作为自己咩都帮唔到，唔系一定喺前线度砌砖或者冲击先至叫帮手嘅，真系嘅。即系你亦都唔好好羡慕人哋可以做呢啲嘢，你做唔到。但你做到嘅人哋都做唔到嘅，真系。你有冇谂过？不如大家每日十点咧，八点系嘛？即系未必一定有啲好具体嘅要做啊，但起码你都要谂下自己帮到咩手，而去创作下，亦都系同朋友倾下偈，即系。有时可能喺 forum 嗰度，即系唔而家唔兴 forum 啦，喺一啲 groups 嗰度都倾唔到偈嘅，即系净系 informative 嘅啫，即系多数都系播下料咁样。咁嘅时候，你咪可以同一啲真正嘅朋友倾下偈咯，即系 brainstorm 下点样可以有啲咩策略，有咩出路，就唔好净系情绪发泄。我谂成个运动会健康好多，同埋有真正正嘅背后嘅出过嘅力嘅支持。即系变成一个支持啊嘛，我觉得斋嗌真系冇意思嘅，完全你斋闹亦都冇意思嘅，咁又唔系叫你唔闹，咁其实都唔使你闹，大家都心里有数。我觉得今时今日嘅后生仔，同我哋呢一代好唔同嘅。点解我哋呢一代好多网台友，即系讲一档做咗咧？原因就系佢哋见到嘅成功个案咧。佢哋嘅偶像咧，或者佢哋嘅好仰慕嘅一啲 KOL 咧，佢都系讲咗当做咗嘛，或者讲咗之后就有人帮佢做啊嘛。咁但系唔系人人都有呢个能力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咁当你哇无端端好高收视咁样，就令到自己觉得有呢个能力嘅时候咧，咁呢啲咪真系斋吹咯。咁啊斋吹嘅情况唔好咧，就令到你呢种斋吹就讲完就唔使负责任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觉得。 喂，系咁噶啦，个市面喂，屌边个叫你唔好似佢咁啫？因为成日喺度话自己少人听，即系嗱，我又少人听咧，我唔系葡萄佢啊，即系只不过我觉得真系好可悲嘅，即系大家觉得嗰啲咧入木三分同埋讲得好叻嗰啲人咧，就有实际嘅回报嘅，因为 YouTube 会俾好多钱佢嘅，譬如大 J 佢自己都公开过自己有几多收入啦，几十万收入咁样，但系大 J 又唔同嘅，因为大 J 真系身体力行。会真系落西做嘢，落西拍嘢，同埋会探讨一啲唔同嘅问题，即系我几欣赏嘅一个 KOL。咁就唔同一啲讲政治时事嗰啲 KOL， 屌真系斋讲喎，大佬，即系就仲要 leadership， 仲要有，仲要点人哋点样做，仲要即系讲出一啲嘢，即系令到人哋哇好佩服啊，好似听书咁样，即系觉得呢个上一代旧世界嘅人好崇拜嘅嘢。即系我完全我系唔会羡慕嘅呢啲，咁我观即系调翻转观察到后生一代，佢哋好 organic 嘅，即系佢哋个 gut feeling 啊，即系佢哋嘅直觉话俾佢听，丧失咗尊严嘅时候，我就要同你反抗，我就要做啲你最唔中意做嘅嘢。你可能访问佢，把口讲唔出佢做紧嘅嘢，甚至乎有啲人好有论述嘅，可能佢真系思考过，或者甚至乎。因为佢嘅读书嘅方法，佢接收一啲资讯同埋常识或者学历，即系佢学识嘅方法系有个 training， 同我哋嗰代唔同。因为我哋嗰代，尤其是我呢个年纪咧，即系唔系好多人读过大学嘅。咁个 training 有所不同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一代唔同嘅地方咧，佢之所以个机动性咁强咧，佢就系少咗我哋一阵啊。我嗰阵咧就系因循啦，崇拜权威啦，成日都要攞上一代嘅 reference。做过嘅自己先至敢去做啦，甚至乎成日咧生硬咁样将一啲 reference 咧就夹硬将佢 apply 翻落今时今日佢哋遇到嘅问题嗰度。我觉得呢样嘢我真系够胆讲一定系错嘅，原因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敌人同埋古代嘅敌人系已经唔同晒啦。咁所以而家嘅情况，之所以个运动可以行到咁多个月，咁当然系个我哋嘅对家系有超强嘅后盾啦。佢超强到一个唔使经过民选产生嘅一个政体，而佢可以一意孤行，做咩坏事做咩错事都冇人制裁到佢嘅时候，呢场仗系非常之难打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用翻我哋旧世界嗰套，咁香港一早已经变咗澳门啦。其实，即系嗱，我唔会嬲啊李卓人嗰啲或者啊李柱铭嗰一代嘅人，因为佢哋的确系咁样长大嘅。咁佢哋面对过嘅嘢。港英政府个邪恶程度呢就绝对系比共产党真系简直系小儿科嘅。咁所以你想去做到啲咩呢为我哋真系做唔到喎。真系冇乜呢啲 training 㗎喎。咁但系既然你系做唔到啦，咁而家咪留返俾后生嗰啲去做囉。即系我唔会评论啱唔啱嘅。即系暴力我觉得一定错嘅。但系错得嚟你系咪对件事系有进步呢对香港的将来是不是能够因为这样而凸显了我们当头棒喝觉得个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他们争取的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由得他们去发挥而他们来掌握他们的未来呢那我觉得我一定是站在他们那边的。那但是我不是盲目这样撑啦当然你听我讲那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即系如果你听得出系似是而非，系你自己嘅问题嚟嘅，真系。因为我所有嘢咧，你认为似是而非咧，我都系有我嘅论述嘅，我解释咗点解嘅。因为有好多唔熟嘅人都觉得我屌你真系讲乜啊？听惯老萧嘅人就会有啲疑问噶啦。因为人哋嗰啲样样都斩钉截铁，讲咗系咁就系咁噶啦嘛，一定系演员嚟嘅，个面色又古古怪怪咁样，即系嗰啲，即系有个答案俾你嘅。即系你唔使谂，系好幸福嘅。咁但系 sorry 咯，即系九吹廿四系真系俾大家一个互相交换，即系希望大家都坦白咁样讲出自己个意见。而我又好坦白咁样讲出我嘅睇法出嚟，即系我又唔系好 care 你点样对睇我嘅时候，咁我觉得呢个先系一个健康嘅发展咯。我认为系。 清队各出所长，七到烈就出力令大。J 好友东义心曾被主美国上起感恩直前过人权法。 哦，系嘛？咁其实美国都即係非常棘手嘅，咁我都好唔乐意或者即係好惨见到啲人呢就唯一嘅救星就当咗係美国， 咁雖然係最懶嘅諗法嚟嘅，喂，如果美國真係幫佢做曬啲嘢，好似英國政府以前喺香港點樣抵擋共產黨，就梗係冇死啦。咁但係即係大家即係千祈唔好太過分想得太美啊！真係，即係大陸話話齋，原因就係佢哋幫香港手，你一定要有著數先會咁樣做嘅，即係唔會無緣無故咁幫你手嘅。咁其實如果積極啲，咁我哋都可以有一啲行動，或者即係我都唔知嘅，即係大家諗下有啲咩令到美國嘅參眾兩院其實都已經過曬噶啦，點樣令到佢哋有個機會可以連總統都批埋咧？即係有啲咩言論咧？即係我就做唔到啊！老實講，因為我唔係一個文人，亦都冇影響力。咁會唔會大家一齊諗下咧？即係點樣理所當然地令到總統過埋呢個人權法都可以連到任嘅咧？咁當然，其實我哋都幾被動嘅。即係其實 Donald Trump 呢一屆嘅選情咧，佢嘅對手係點咧？強與弱，同埋有冇犯錯？亦都係直接影響到佢會對中國點樣嘅。咁所以既然咁被動嘅，而我又冇呢個學識嘅話，咁我就真係讓子彈飛啦。即係如果佢真係幫手嘅，咪就 bonus 咯。即係如果佢唔幫手，甚至乎有啲人話出賣香港人咁樣，其實冇資格咯，真係冇資格出賣到香港人咯，因為佢原本就同我哋冇乜關係噶嘛。即係除咗利益嘅角度，而你話唔到俾人聽，佢唔出賣我哋嘅話，即係幫我手嘅話，有幾多利益嘅話，咁佢又點算出賣我哋呢？即係我會咁樣睇咯。可能你會覺得我係期望管理啦，呢個係，但係事實上亦都係咁啊，係咪？即係你唔好咩都靠人哋幫你手先得㗎。即係唔怪之有啲人去旅行硬係要跟旅行團啦，即係你自己去撞就唔夠膽撞嗰啲。 六 Melamela 美国参议院启动热线机制，六小时冇人反对就会自动通过。 Chen Jackson 探长，那些系想代人拜大佬及中意做大佬嘅心态，即系封建。 哦，都可以咁讲，即系点都好啦，即系我又唔能够具体讲到俾你听一个 term， 因为咧，即系我都好尽量避免用一啲扣帽子嘅方法，但系好难讲，因为即系好难避免得晒，但系因为每个时值，即系每个时间啊，每个 moment 啊，嗰件事都唔系同之前一样嘅时候咧，咁如果你用一啲过气嘅文字咧，未必系好准确咁样可以形容得到嘅，即系总之我觉得有过时啦，即系我觉得恩循啦，头先讲 generic 啲啦，即系恩循嗰啲人就系、是、所谓恩循就系中意循住以前，即系跟翻不嬲。成功的例子或者那条路去行的，那我会generic 一点，即是大路一点。那么你这样说也没错的。那么之后我还会讲一下，其实今晚都是讲那些东西，就是刚才讲开那条二号桥，是不是叫做中大那条桥，就 trigger 到警察，喂，原来红隧还恐怖哦。即係嗰個，如果俾佢 block 咗個紅隧嘅話，咁於是乎咧，今晚就搞佢啦。好似我頭先彈出嚟見到個 live 都係講緊紅磡啊，監製你有冇睇到啊？ 咩啊？ 係咪紅磡仲大鑊咗啊？定係中大又繼續搞咧？ 我唔知喎。 哦 ，OK， 唔知好過知啦，真係好攰啊！ 紅磡都繼續玩緊㗎。 係，同埋我想講下咧。而家政府会出到其他纪律部队去帮手，去帮佢執行佢嘅家法啦。即係我绝对唔会讲佢係執行緊法律啊。即係请緊一啲打手嚟帮佢打啦。即係最主要呢就係我哋出粮嘅。即係你諗下几咁爽啊。即係我哋出粮俾佢搵人嚟打我哋喎。咁佢仲有啲咩计呢？嗱，譬如揾黑社會打人，你個黑社會唔使錢嘅咩？真係咁，我相信嗰個成效都唔係太大。即係我覺得佢揾一啲黑社會或者啲新界佬嚟懲戒一啲黑衫人咧，佢都係白色恐怖嘅製造者嚟嘅啫。即係都係諗住個目的都係咁樣，係幫手泄憤，而亦都好多新界佬咧呢排冇咩嘢做，即係等錢使咁嗰種就係、是。因为佢长期咧都系围围围嘅，即系官商乡黑呢几样嘢， 咁都係分下啲餅仔俾佢做下嘢咁解嘅啫。咁我以一啲住喺圍村附近嘅朋友據知咧，佢哋咧就坐喺度等錢到，即係有分定咪做嘢咯。即係佢哋就真係絕對唔會自發走去做呢啲嘢。有嗰啲咧就真係比較智慧低嘅嗰啲新界佬嚟嘅啫。咁所以我相信亦都唔成氣候嘅。咁啊，今時今日咧，共產黨又唔肯出解放軍。佢出到揾懲教員去做呢啲嘢咧，我諗佢都冇乜橋噶啦。而警力咧，你都睇到啦，佢都真係唔夠玩嘅。佢所謂嘅癌細胞咧，即係只不過係佢自己話咗自己警力不足，而反抗嘅人更加多咁解啫。咁用一啲好情緒化，亦都係好嚇人嘅一啲語講法咧嚟嚇一啲仲係好順從警方嘅市民俾佢哋聽嘅啫。咁我都唔明點解咧，仲咁多人走去睇嗰啲咁嘅警察嗰啲發佈會嘅，真係。咁所以我可以做啲咩咧？我覺得真係我喺度講嘥氣噶啦，因為得兩三個細過29歲嘅啫呢度。咁咧就希望其他29歲以外喺度聽緊9/24嘅朋友咧，就即係有啲耐性，即係沉着應戰，咬曬牙根，即係忍耐。改变的来临，因为他们再没巧，而共产党又不肯帮手的时候，就算共产党帮手呢，我都相信他们都未必开心的，因为共产党来帮手，即是解放军来帮手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架空了警队 的地位的了，所以他也不太想解放军来，但是他自己又应付不到那几个砖，即是我觉得古代有 Stonehenge，即係嗰幾個石頭，今時今日咧已經搬咗嚟香港啦。即係 Stonehenge 嘅啟示咧，古代人嘅啟示咧，已經啟示咗香港人去點樣用一啲最少嘅資源，令到啲車真係唔夠膽行，因為一撬起啲磚就彈到自己個底盤咁樣。即係大家都會諗起呢、這個又要整車又係錢咁樣。即係佢哋如果唔係唯利是圖，唔係死都要開工，都係為咗兩餐。咁同時佢都係為咗個底盤唔使整過，唔使整車，咁所以咧，香港式嘅 Stonehenge 咧真係好有效，我見到啲車真係唔敢行，咁所以即係古代嘅智慧果然啟發到今日嘅後生仔啊！咁而今日後生仔咧，一個地方有呢個砌石嘅方法咧，就蔓延到全港九新界都係咁樣，即係所以。边有得斗啊？你唔系靠恶嘅话，即系我讲紧政府啊。 哇！欧长明又嚟。 喂，欧长明咁客气啊，真系咩点感激你啊？下次如果嚟探你咧，你容许我帮你洗车啊，不如啊嘛。或者铲雪啊。 咩有雪噶？ 系喎、哦。 六 Melomelo 今晚红磡 ，Ernest Pond 今晚宵禁，唔好出街。趁地主依家只见搞紧 ，M K 嘅、okay. 其实以前是得过且过，但是现在真的逼到迷离。趁 Jackson 探长顶唔顺就抽离休息下。趁地主今日中大同理大都冇乜点搞，可能放任几日等一啲民意转向先搞。 唔系啊， 嚟新小弟十九。 喂嗱，得一个 John Low 19岁啫。喂，我想问下 John Low 咧，你系咪又系撞入嚟嗰啲朋友仔嚟嘅？即系。因为我见到咧呢排有 recommendation 啊，即系9/24，唔知点解无端端有啲咁嘅恩典咧，我到而家都未 check 有几多人喺度添。今日有几多人咧？300几啊，好明显少咗好多，因为出边好多嘢睇系咪？咁同埋个标题唔吸引系嘛？即系有少少修正咗嘅标题，就叫做光复制度时代责任。咁我觉得。我去示威咗咁多次啦，我冇嗌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的原因，我就是觉得讲大了的，真的。真的觉得今日先至讲这个口号呢，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咁但是之前呢，即是你问返梁天琦都好啦，即是佢都我諗佢致命不如嘅同今日嘅細路仔，但冇佢就冇今日嘅細路啦，老实讲。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代表我嘅年龄层呢，我的心声呢就是光复制度啦，即是我哋其实都是想好似以前咁啫嘛，其实即係想回复返以前嗰个制度，係相对大家都有个相对公平啲 嘅一個對待啊，即係每個人同埋人對政府同政府對人民嗰樣嘢。咁我覺得時代責任咧，就是、我哋根本就冇得走雞。即係我覺得我哋呢一代人，無論老老嫩嫩咧，對光復制度都係我哋嘅責任嚟嘅，因為我哋活喺呢個時代。咁至於今時今日仲撐警同埋支持政府嗰啲人咧，無論嗰啲官，無論係公務員，我覺得佢全部都係唔負責任嘅行為嚟嘅呢個。所以你仲撐政府，你仲幫佢手，令到香港嘅規矩，令到香港嘅制度不停咁樣崩潰腐蝕，咁你根本就唔負責任，我認為係。咁所以我一個嗱，我唔認為我咁樣講係溫和啊，即係我覺得係相對恰當啲，同埋配合我呢一種相對和理非嘅一啲普通市民嘅心聲，就係、是、光復制度同埋時代責任咯。即係我覺得你活喺今時今日，或者你嘅未來要你即係要我哋呢一代去行嘅時候，你點可以冇呢個責任㗎？你仲係幫緊政府？即係推翻香港，推翻轉頭，推咗去大陸嗰個制度。喂，呢、這個真係毀滅香港嘅行為嚟嘅，真係。即係如果大家有啲公務員或者有啲甚至乎紀律部隊即係嘅親戚朋友，我覺得你真係做少少嘢啦。你明知鬧交，開波就開波啦。你要俾佢知道我哋嘅決心，同埋你要俾佢知道，即係你哋嗰班人諗嘢全部都係錯嘅，全部都係。将香港拱去一个悬崖嗰度嘅，而家系 Harry Henry 小弟不才，唯有锻炼好身体，为将来运动出一分力。宇文澳下中大学生犯占中同一犯错，忘记咗 Pet Water T D K A D 九十。你好，宇文澳怕死守牺牲好大，尤其咁多人支持。 即系点啊？我阵间再读。啊，有个朋友啊 ，Henry， 你系啦，锻炼好身体，其实都负责任噶。咁其实你怕中大生犯同一样咩同占中嘅错误，你认为占中嘅错误系喺边呢？请问我都想知道喎。咁我觉得你怕或者你希望又或者你想又或者你担心，我觉得可以悭返啊。即係其实佢哋正如我头先所讲呢，佢哋都系一个好 organic 嘅反應，所以先能夠做到個機動性咁強。咁我哋呢一代呢，只會係怕人哋點、驚人哋點、或者想人哋點、或者等人哋點嘅一代嚟嘅。咁我承認我都係呢一代長大嘅。咁因為我透過而家嘅我對佢哋嘅分析，或者我嘅了解，我就有頭先我以上嘅講法囉。咁所以今日我哋怕乜嘢，即系你唔好斋自己喺度谂，啊好惊佢咁，好惊佢咁，系完全冇意思嘅。因为我哋同佢系冇呢个沟通嘅桥梁，亦都就算你捉到一个僆仔，你兜口兜面同佢讲，啊我都怕你点点点，即系其实系冇用嘅，可以话唯一个解决就系制度嘅改变咯。我觉得佢哋嘅决心咧，系就算佢即系有一日，譬如可能用机枪扫射扫死晒嘅，我谂死剩嗰啲咧，都系唔会改变到佢今日咁有决心做嘅一个诉求咯。咁所以与其系咁样，我哋都怕佢咩，好惊佢哋咩，好等紧人哋点样对我哋咧？我哋其实今时今日可以绝对放低呢样嘢先咯，暂时。咁只要自己出到力嘅就出呢个力嘅时候，我觉得嗰个会加速呢个黎明嘅到来啊！黎明来到啊，唔系成成来到。或者成龙来到，即系有人问过点解个歌词写黎明来到，真系好笑，我觉得无端搞下 gag， 因为想轻松下，对唔住，好难。 宇文，我怕死守牺牲好大，尤其咁多人支持。 我又唔好明白，我怕死守牺牲好大。咁你即系如果俾你，你唔会死守啦，即系意思系咪？咁牺牲好大呢、這个道德感召，对一个咁嘅政府呢，就的确系真系冇乜用嘅，咁但系对国际系咪好有用呢？因为有好多有先见或者有好敏感嘅外国政客咧，都觉得，尤其是有啲人受过纳粹影响或者共产党影响，相对唔系好多外国政客会受过啦，即系因为佢长期都系冷战嗰度嘅啫嘛。 实质会唔会有共产党揸把 AK 四廿七闯入美国境内度扫射啊？即系嗰啲叫恐怖分子系好少嘅，即系相对少嘅。宗教上即系可能伊斯兰教就可能会耐唔时发生，又或者癫佬又发生。咁所以咧，佢哋认为香港人兜口兜面对住共产党嘅极权嘅恐怖，我哋能够牺牲自己而走出嚟抗争。而好多美国人，尤其是资本主义底下嘅价值观，就令到佢哋对即系共产党对佢哋影响唔系好大嘅时候，佢哋都系开如奉承，为咗搵钱都喺佢哋面前屈服跪低。即系尤其是文化界，你可以话美国嘅两岸啦，即系中间啲可能咩事发生紧系唔知嘅。咁嗰班人有啲即係我比較 sensitive 啲嘅政客呢，都會覺得好羞愧，就係可能佢講呢啲係為咗選票都唔定。Anyway, 就算係為咗選票嘅，其實佢講得冇錯嘅，真係。咁所以佢哋嘅犧牲好大，而佢哋又願意犧牲。咁我當然我真係唔想見到呢啲啦，真係會崩潰嘅，如果真係我喺置身其中嘅話。咁但係問題，既然又 back 翻我头先讲嗰个现实，你怕又点啫？问题系佢哋唔怕啊嘛。咁系咪你唔阻止佢，就代表你拱佢落去咧？咁我觉得而家系我哋都冇资格讲呢样嘢。即系我透过好多唔同嘅表现，呢一代人对我哋嚟讲系，如果你唔嘥时间去了解佢咧，你系对佢哋好陌生嘅。即系又举翻一个成日举嘅例啦。屯門麥當勞有條老坑巧威威咁樣教訓啲僆仔，又喐手喐腳，又聲討啲又叫人曱甴，又成日話人哋有書唔讀嗰啲咧。咁有班僆啊，企正喺佢面前，揼住條欄杆，就咧聽佢教訓。表面上啊，我諗個老嘢咧都覺得，你啲鵪鶉我鬧你，你又唔敢出聲，咁肆意咁鬧啦。人生嘅最高峰就喺麥當勞教訓啲細路仔。咁但係細路仔係咁喺度撳手機，原來咧，佢系闹紧嘅同时咧，佢系吹紧鸡，入门口就人嚟，就撕了咗个老坑啦。你谂下，即系可能如果你系嗰个老坑，你觉得哇呢一代细路咁恐怖嘅，咁但系佢虽然真系咁恐怖，但系我觉得佢哋为咗啲咩咧？即系我都相信年轻人系有一个纯洁嘅心咯，即系觉得佢哋系为咗公义，为咗将来，为咗一个唔公平嘅政府嘅制度，又或者大陆化，或者共产党嘅入侵，各样各样。佢哋咪就係反抗咯，咁所以有啲嘢真係唔使你担心㗎，即係去到冇生命嘅时候或者危机嘅时候佢哋会走囉，我相信。咁所以我觉得你咁样讲都係未免咗激情咗少少同埋悲情咗少少囉。我觉得悲情应该收纳悲情之后呢，就係计划下将来点样去继续一起抗争囉。即係如果连呢个意志都冇呢，你继续喺个好担心好抗争，嗱虽然我都认为呢个系同个性格有关嘅，咁但系性格都可以有一个取舍度改变嘅，我相信佢改变唔到你嘅性格，但系如果你用一个理性嘅谂法去作出一作取舍嘅时候咧，都会活出一个宿命咯，即系会活即系over 咗一个宿命咯，即系好多宿命就系嚟自你个性格，令到你条命系咁噶嘛，但系如果你透过你嘅认知，而改变到你嘅取舍，咁咪打破咗宿命咯。听落好似好简单咁，但系呢啲故事真系历历在目嘅，真系你信我。但我唔系权威啊，即系我鼓励你咋，只不过系。咦 ，John Low 唔知我又唔读，咁啊系咪要我亲口读咧？佢又唔肯读。啊系，唔记得话俾大家听啦，我上次点样？解破呢个新 OS 嘅谜咧，即系未系咁都揿唔到个 hotkey 话 test speech。我上 Google 揾就冇人有呢个问题，可能冇乜人好似我咁样成日都要读一啲即系 test to speech 嗰个功能。咁我以为冇咗啦，因为我去个 preferences 嗰度揾翻嗰个呢、这个功能，去呢个 accessibility 里面揾翻呢个voice control， 咁啊上次阿 Dominic 提咗我入到去，我都系揾唔到 test to speech 咁样，咁点算咧？咁我乜都搞下啦，试下turn on 嗰、那个voice control 咁样，咁 turn on 咗佢都系冇呢样嘢， 咁就 turn off 翻。咁原来咧，呢、这个都系bug嚟嘅，我认为。咁原来你要 turn on 过个 voice control， 你再翻翻转头嗰个 speech 嗰度，先至会出翻 speech to text to speech 呢个功能嘅。你冇去 turn on 过咧，佢系唔会出嚟嘅。咁终于唔打唔撞咧，我成功咁样能再能够有翻 text to speech 咯。咁啊 ，John Low 咧就话唔系以前有听过下你讲鬼故，之后喺其他节目又讲过下你讲其他嘢，觉得又几啱听。不过唔系成日得闲听 live， 哦，原来系咁样。哦、啊，原来鬼故真系 OK work 喎。咁啊，你咁样讲啊，鼓励我整翻猛鬼 studio 啊，真系可能迟啲。 Trent Jackson 光线呢句口号当时系针对范文记，意义同家下有好大分别。 Okay. Patrick 去 support 和平手势 ，Ultramax 数九十六，你哋嚟同你开扫把佬去沙漠玩 P.U.E. 同埋起底啲走之匪类大屋同三线者仔。Patrick 去港币100元，亚仔参奖提新闻有黑衣人向驶过汽车掟汽油弹，会否又系鬼？六 Melon 咩都同意，相信前线自己尽做可以做嘅嘢。 系，其实而家嗰班。唔同嘅人，即系大家有同一个愿望嘅人咧，佢哋都系自己做到咩咪做咩咯，即系唔使理咁多啊！即系千祈唔好夹硬嚟。即系譬如我一把年纪，我唔通走去跳栏咩？唔通走去掟汽油弹，实走唔切噶嘛？即系脚又唔系长，体力又唔系特别好咁样。虽然生酮，因为唔系大晒噶嘛。喂，咁Dominic， 你讲緊几样嘢我都有兴趣喎。我驚呢去沙漠漂移完咗之后返香港揸车忍唔住手喺回旋处度又漂一镬喎。咁同埋咩匪类大屋，咩叫匪类大屋啊，走之匪类大屋同三线遮仔啊。三线遮仔系咪即系嗰啲俾人收埋咗啲大陆演员系咪嗰啲呢？喂，好喎、啊。正喎、啊，有冇兴趣先监制呢个节目？阿 Dominic 话：如果佢揾佢咧，去带去沙漠漂移，同埋咧去起底起啲走之匪类嘅大屋，同埋三线遮仔。喂，有咩三线遮仔开得名嘅？喂 ，Patrick， 多谢你嘅 sponsor，thank you 啊。 Patrick 去港币100元，鸭仔参奖提新闻有黑衣人向驶过汽车掟汽油弹，会否又系鬼？ 我真系唔敢讲噶，我点会可以怎听你嗰人呢个信息？我估佢系咪鬼噶？你系咪想我上身先？即系如果你想听好 juicy 嘅嘢，咁我上身。我以前系做戏噶嘛，我做电影噶嘛。架车走过，实烧唔着噶，啲酒精会挥霍噶嘛，同埋咁快一阵就烧咗冇事嘅，专登整个画面出嚟嘅啫。我做戏噶嘛，以前咁样。是不是好好听先咁样，但我就真係不屑咁样讲囉。因为我真係唔知佢嗰个情况係点㗎。咁系鬼有几期啦。同埋又或者嗰架车突然间整咗个中指出嚟手势咁样，可能记者影唔到嗰个 part 咁样，咁嗰啲僆仔又上扯火㗎嘛，咁样咪掟佢囉。或者冲个铁栏，或者冲过人哋啲障碍，人哋好心砌好咗，咁又掟佢都唔奇㗎，牛精㗎嘛啲细路仔。咁我真係唔知呀 ,no comment。 六 Melon 咩都同意，相信前线自己尽做可以做嘅嘢。圣至二章33，圣至二章11000元 ,AB Hello。 啊 ,Cindy, 你嗰啲数目字係咪密码嚟㗎？係咪有啲密码我唔知㗎。嗱 ,Cindy 呢好奇怪嘅，我諗你真係新嚟嘅，会唔会呢？应该係呀，未见过你 ,Cindy 章。 AB Hello。 嗱，因为呢度就唔係好欢迎好多 emoji 嘅原因就係、是、我示范俾你听你嘅 emoji 会咁样喎。 反手中指向上嘅手势反手中指。 你諗下如果你整十个出嚟我咪要讲十次囉。咁所以希望你改善下用 emoji 嘅習慣啦好冇。 TDK8090 刚才听我手红红即火就想起中大学生哭出来语文感我都相信中大学生判断他们前线都有讨论进退陈地主中大应该短时间。 其实现在呢所谓的公海啊那些的譬如 WhatsApp group 啊 TG group 啊这样那些呢其实他们那个密度是非常之高的高到你不信的。他们其实这个是一个 network render network rendering 嘅一個人肉版嚟嘅。其實好多人都用佢哋嘅觀察到嘅嘢，用佢哋嘅運算，用佢哋嘅經驗，用佢哋嘅分析，而不停唔同地方唔同人嘅資訊嘅交流咧。其實佢哋嗰個網係強到我哋上一代嘅人係會低估咗佢嘅。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乜咧？即係如果你有 join 幾個呢啲 group， 你就知道佢哋嗰個溝通嗰個頻繁程度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希望可以適宜到頭先有阿宇文話，即係驚佢哋寫入一邊頸唔走，咁樣呢個情緒一定有噶啦。但係佢哋都審時度勢嘅，我相信。 陈地主中大应该短时间唔会退，好多写晒遗书死守。Steve 揾啲人成日讲中小学生都企出来，前途尽毁。其实有冇人明白点解打得最激教系大学生？ 所以我唔能够唔借呢个机会咧，讲俾一啲有机会同屋企人系警察或者纪律部队或者同你包外颈嘅人分享一下，因为今时今日警察咧。因为成日有人话魏俊仔、魏俊仔咁样，即系其实你估佢唔自卑嘅咩？即系我唔想踩多脚啦。咁你估佢唔读得书渣？你估佢有得拣嘅咩？咁个人蠢就读得书渣啲噶啦，普遍啊。即系我都读好少书嘅。咁我自问就冇佢哋咁牛精啦。咁大家见到嘅行为啦，佢哋真系好蠢嘅。老实讲，即系佢哋啲行为咧，真系自己唔争气嘅。即系我都认为佢哋系偏蠢嘅一班嚟嘅。咁你？咁嘅智慧，咁嘅两数，又搵到几万蚊，已经令到佢心理唔平衡㗎啦。点解呢？因为喺呢个资本主义呢、这个呢、这个森林定律嘅社会呢，你哋啲头脑简单嘅又唔系特别靓仔嘅，真係好难搵到咁多钱一个月嘅。啊，但你又俾佢搵到喎。咁於是乎呢，某程度呢都同个社会有少少离地嘅脱节嘅。因为首先去做跟车嗰啲 friend， 佢唔会采先啦。有啲人即係除非由细生到大好兄弟嘅，即係个圈子已经唔会好草根啦。第二就係佢哋揸把枪有绝对嘅权力。你见到佢哋成日都喺度凶啲示威者或者普通嘅市民行街，你头先好撚叻㗎，而家做咩唔出声？出嚟啊，出嚟啊，出嚟啊。喂屌大佬，系人都知你有把枪，拉完俾你打，你又唔使犯法，人哋有咩保。喂，即系你哋唔拉系唔识谂系嘛？即系佢哋仲懒叻，觉得自己咧，即系同人斗威，你赢咗嚟噶 ，OK？ 咁人哋系真系唔够你恶啦，因为人哋担心以后嘅嘢。喂，你搣柴话自己系咩名，剥埋口罩，除晒啲装备出嚟，着得我包保膜嘅警察够胆。就算你咁样做啊，个市民都系蚀底嘅，因为佢系真系袭警。咁所以你好心你就唔好啦懒叻啦。咁嗱，佢懒叻嘅原因呢就係过分自卑啦。咁第一就係咁样啦，即係佢个社会地位已经同人哋有少少唔同啦。咁第二就係佢长期俾人咁样攻击，佢魏俊仔魏俊仔有书又唔读又唔做嘢又唔读书咁样。即係佢哋有感觉嘅我相信。咁於是乎过咗呢几个月呢，佢就好仇视大学生。原因就係大学生呢分分钟，如果你班大学生将来考警察，你我哋就扑街咯。原因就系我要睇你头，你又话头，即系我哋迟早俾你玩死嘅。即系佢哋可能会，佢哋都好 organic 嘅呢方面，即系已经 smell 到，喂，即系我憎你，我有原因嘅。佢都讲唔出嘅，可能又系都系靠佢哋 gut feeling， 就令到咧佢哋对大学生绝不留手嘅理由咯。即系呢个我认为系咁嘅。咁即係同毛泽东一样啫嘛，佢都好热爱文学家，佢喺图书馆度做管理员嘅时候都睇好多书㗎。但係呢胡适啊嗰啲即係嗰一群文人呢，当时同佢同辈或者早过嘅先辈，下下都邀正佢死穴啊，就讲正佢呢啲人啊，中国人又点又呢又嗰啊，嗰即係有啲咩要改革啊。咁佢当时又系一个最低位，即係今时今日俾人话魏俊仔又唔读书又唔做嘢，即係嗰种仇恨呢，当佢有权力嘅时候呢，咪就係发泄返喺啲后生仔手上囉。因为每一个后生仔都有 potential 骑喺上面㗎嘛。咁同埋佢以前 train 嘅时候，个教官教就係灌输一种意识，就係、是、痛楚就令到你服从，服从嘅背后就係嚟自痛楚。咁加埋呢几样 咁变态嘅心理，咁样成长，而加上佢又冇学历，又成日俾人笑，我有权力仲唔用到尽啊？咁啊，仲要佢认为校园里面个个都系 John Connor 嚟嘅，即系 Terminator 嗰个僆仔啊，因为佢就系将来个大佬嚟噶嘛。咁所以咁复杂嘅心情底下，发展到今时今日，佢哋要攻大学，我认为个背后就系呢个解读咯，即系呢个我认为啊，唔系权威，我纯粹系。我冲凉嘅时候、屙屎嘅时候嘅思考嚟嘅呢个系。 C 七系啊，我都系听鬼故认识呢度。 哦，多谢。 B 其实年轻人唔系想象中咁冲动，有上过前线嘅都知。 系啊，冇错啊。阿 Stephen 啊，系阿 C 七啊，喂，你好啊，头先冇读过呢句添，再读。咪咪，咦又唔肯读啊？哦。C 七就话早午晚安，咁可能你唔喺香港啦，仲有 live 听系啊，冇错啊。头先唔知点解唔读所有放咗，喂咪咪嚟咪咪。 C 七系啊，我都系听鬼故认识呢度。E 其实年轻人唔系想象中咁冲动，有上过前线嘅都知道，企喺身后面嘅人随时系乔装警，你估佢哋唔知唔惊咩？点解仲要出嚟见到身边好多朋友到咗呢个年纪就做人做到滑晒牙，成年人真系要好好反省一下。Ultramax 数九十六后续 message 俾你估姐仔，开眼嘅小脸 ，Blair phone raffle， 你好探长，多谢收听，首次留言， 多谢。 六 melon 咩老麦个阿叔唔止系多口校训。啲细路，佢系因为拎住把刀焚焚下，先会俾人撕鸟。趁地主一小时慢多个信息，我睇唔切人。 一小时慢多个信息，睇唔切。哦，系啊，即系你话啲公海啊，冇错啊。所以咧，我都系选择性拣一啲同我行业相关嗰啲公海咯。咁但系都唔得啊，我都顶唔顺啊。咁咧，我而家主要系睇翻我实体嘅朋友。喂，咪咪，嗰啲公即系嗰啲 groups 咯，啲资讯已经好爆棚噶啦。 人李眼 ，hello 探长， hello. 网传话今晚有戒严行动，翻屋企小心啲。Caris G 同妈先换完， 但系头先否认咗咯，你系咪跟唔到咧？定系我跟唔到咧？真系唔知道。 Caris G 熊猫声援完毕，哎，又拉咗三个放声大哭嘅表情。小明坐火车台， 最唔好直 州，一人俾把刀决斗。T D K A D 九十 D 黑警走走下，成日扑街，一定是鬼捉脚。 嗱，我同你睇法就唔同啦。我之前都讲过啦，但系可能以前未识你啦。喂，同阿小明打招呼先 ，Hello， 阿小明，系咪小明系你啦？火车系咪你个女咧？系好嘛？呢排好耐冇见你哋啊！咁咧就系、是、TDK， 你话黑警成日扑街咧，我有个好特别嘅角度嘅，我觉得扑街啲黑警咧，佢其实系打到惊咗，或者唔敢打，或者唔想做到咁尽嘅一班比较聪明嘅警察嚟嘅，即系如果有啲真系好勇猛咁样扑街嗰啲咧，就真系真扑街嘅。但系你有冇留意咧？有啲戇鳩鳩咁样无端端行过都扑街。即系冇嘢棘佢都扑街咧。嗱，如果俾我啊做黑警啊，即系我做黑警，我梗系唔会做黑警啦，我就做白警啦。咁但系又好懦弱，又惊俾人排斥，我就我都扑街啦。扑街扑到唔使走去前面就最好啦。反正我哋都嚟自唔同差馆，都未必识隔篱嗰个嘅。咁扑街系一个最好又可以斗到份粮，又可以唔会作咁多孽嘅一个行为嚟嘅。咁所以咧，我都系支持警察扑街。 搵信旺佢哋 EQ 仲高过废中废佬。今朝见到条片，有四个小朋友响大窝口做哨兵，被个蓝丝废佬赶，仲要一路追住嚟闹。当正自己警察敢学人行快啲，嗰四个小朋友都冇同佢嘈。P W Chan Hai Wall， 小明坐火车攞工伤。 吓，点解啊？小心啲、啊，即系你年纪都啊，虽然你细过我，但系都唔细噶咯。啊 ，Y Wing Tam。政府引我批咗小丑出嚟，引发咗小啊，系啊，冇错啊，冇错。 Why Wing Tam 政府引我发咗小丑出嚟， 系啊，引发咗小丑出嚟，系啊，冇错，即系个咸城就系因为有好多 losers， 你搵唔到嘢做，即系唔系话嗰啲系 losers 啊，但系好容易系啊，其实系，因为佢一世人都有一个光辉日子或者光辉印记嘅时候。似乎而家做咗呢啲嘢，个责任相对少嘅时候， 咪 trigger 咗好多呢一类人出嚟咯。咁我亦都唔排除系咁噶。 小明坐火车拍扑扑街攞工伤啊！ 哦，系啊，哦，原来咧啲 po po 唔系话你自己，系咯，即系嗱，呢咪聪明咯。你谂下，如果好多即系嗱，如果有亲戚朋友或者有警察嘅公海咧，你即系散播一下一啲，哇，我几正嗱，我第一身我系扑街嘅警察咁样。哇！我就唔打啦，因为咧，即系打到手软啊，得闲扑下街，就真系放假去街街咁样都得噶嘛。即系呢个得五十分啦，呢个打头先唔得嘅。咁咧，即系就系话，即系好似啲人咧，哇！嗰啲攞综援嗰啲咧，成日都去旅行噶，又用拉卡相机啊，咁我听过嘅呢啲。咁啊，即系令到佢哋传咗呢个风气出去咧。咁跟住就令到好多警察呢即係无故咁扑街呢嘅时候，咁大家对住传媒做场戏，又唔使交代，又冇人话你错嘅时候，我觉得发展到咁都几好嘅。即係你有你继续抗争，政府又继续停摆，警察继续出粮，后生仔继续抗争，咁政府迟早都忍唔住，政府迟早都係会停摆或者垮台嘅。咁所以其实警察呢，如果真係为将来抗争嘅话呢，扑街都是一个非常好嘅手法嚟嘅。咁但係佢哋迟早识嘅，我相信即係暂时唔识啫。睇住嚟呀。喂，咁仲有要讲咩呢？嗰条桥讲咗啦。咁港大冇咁紧张，原因就係其实太古桥呢都係影响交通有限嘅。咁啊，仲有英國外交部咧，就終於出聲咧，就考慮設立人權法。咁佢仲更加具體少少，就講到明。但係呢個唔係 officially 係某啲議員講，就唔排除咧就會制裁警察同埋林鄭，即係佢哋啲情報真係情報，即係其實美英國人咧係 detail 過美國嘅，即係美國你真係問翻佢嗰啲慷慨陈词嘅左交大外嘅议员呢，都未必 up 得出 Carrie Lam 呢个名字，但英国人就绝对会好了解香港嘅情况，即係做得政治呢一行呢，即係佢哋比较专业啲，我相信。咁即係大家听到呢啲会开心啲。咁当然又唔好大安旨意等人哋帮我哋手啦。咁呢个真係人神共愤嘅事实上。咁但係呢，即係我相信好多政客呢，即係无论你话佢孭住一个羊皮嘅狼，为咗选票，为咗自己利益都好，但係嗰件羊皮你都要称职先得㗎嘛，你都话要左家大外悲天悯人，觉得唔啱嘅嘢你都要声讨，觉得香港有咁嘅情况俾共产党干扰到冇咗以前嘅香港，因为全世界其实某程度好多人都怀念香港㗎，真係即係好可能你觉得我自作多情啦，咁点会怀念香港呢？因为香港事实上某有即系点都有一啲影响力，同埋有一啲人哋想佢存在嘅一个角色嘅，我认为系。尤其是有好多华人或者香港人已经移民咗去第度，又甚至乎有好多大陆人唔信一个大陆嘅产品而要落嚟香港度购物嘅，佢都唔想冇咗呢个咁嘅特殊地位嘅地方噶嘛。咁所以即系呢个我会咁样谂咯，即系咁希望即系令到佢好多唔同嘅海外嘅人都留意到，我觉得距离我哋成功又行前咗一步㗎啦，即係咁样諗会开心啲。 陈地主 MK 依家都冇搞，怀荣章因为中共同特区政府扭曲緊社会。Terrace Y 红猫 message retracted PW， 唱英国人政治智慧是很高。 係呀，因为我哋嗰个管理嘅思维甚至乎係入咗血嘅，即係成个佢哋嗰个长期有殖民地，佢点样对一啲唔同文化，对一啲即系策略上嘅嘢咧，佢哋可能入咗嘅生活都唔定嘅，我觉得。咁所以你话即系政治智慧高，我绝对系赞同你咁讲嘅。咁当然都有啲食粪屙饮啤酒嘅人嘅，咁啊嗰啲就做唔到议员噶啦，我谂。 英国嘅实行人权法最耐，香港班官命，香港班官好多全家英国籍。 冇错，因为咧，当时过渡的时候好多已经有居英权了，自动有居英权的。咁所以真係督政嘅死穴㗎呢样真係。 IPTL， 香港及台湾可以回归中华民国，但是大前提一定要消灭共产党替天行道，恢复中华文化。 我又唔明点解一定要回归中华民国，香港就系香港啊嘛。嗱，当然你喺实际嘅情况，或者你喺个实际主义、现实主义，你一俾你拣，中华民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咁我相信呢个全部人都即系焗住拣咧，都系宁愿拣中华民国啦，因为呢个始终都系一个有民选政权嘅地方嚟噶嘛。咁但系点解要回归？用回归呢个字咧？即是香港人啊，即是香港出世嗰啲，从来都系同呢个中国呢个土地系冇重熟、冇 overlap 嘅历史噶嘛。因为都未有国民党，都未有共产党。香港回归唔系香港割让出去嘅时候系清国。咁清国同共产党同埋国民党有咩关系咧？请问，即系呢个系好基本嘅历史嚟嘅。点解一定要回归呢？一定要做中国人呢？我呢个谂叫谂唔通嘅，我由细到大都谂唔通，或者唔认同啦，同埋未必谂唔通嘅。咁所以系咯，即系呢个系我嘅见解咯。 多谢你啊，9527。 喂，你好啊，萧志荣 报道，大家好。 得噶啦，我上次好严正咁样咧，记忆翻。多谢你啊，9527系萧志荣，我知啊。咁所以咧，你下次我见到呢个名咧，我都知系萧志荣噶啦。咁啊，唔使麻烦你打多次。喂，你而家先嚟咧，其实我差唔多讲晒我要讲嘅嘢啦。咁英国外交部都讲完啦。咁跟住咧就系阿宵禁同埋戒严呢两样嘢咧，即系个分别喺边啊？大家可唔可以讲啊？因为咧，我自细到大咧，我宵禁啊讲戒严，戒严啊讲宵禁，因为咧。我直头系呢两样嘢，我觉得是同一样嘢嚟嘅。咁但系直至到今日咧，我写低我要讲啲咩咧，我就发觉系宵禁个宵系咪即系宵夜个宵咧？如果系宵夜个宵，咪即系夜晚先至禁啫。咁但系戒严咧就系几点都得噶嘛？系咪咩意思啊？咁啊，头先已经澄清咗，我即系晏昼咧，我开波之前咧就见到now 咧就有个文字嘅 news 咧，我见到。就澄清咗，Now TV 咧就冇讲过话有消息指出话会戒严咁样，咁而家唔知有咩发展，我唔知啊，开咗咪我睇唔到其他资讯嘅，咁又唔系话到俾我知，咁所以咧就系、是、我估系唔会咯，唔会先系最毒啊，我觉得。咁啊 ，Stonehenge 就讲咗啦，咁啊消防集会今晚冇人去啊，我想问啊，喂呢度有冇人去咗消防嘅集会先？嗱。至到呢个钟数呢，我饮晒啲嘢啦，咁我想添饮同埋想攞啲嘢食，又係食嘢嘅时间，请大家踊跃发表留言，我仲有少少精力可以讲下你哋有啲咩话题想讲嘅。咁因为呢我最尾嗰栏呢就係讲消防嘅集会啫，即係消防同埋医护界嘅集会，上次医护人员集会我有去嘅，咁今日有冇人去呢？有冇人可以分享下呢？咁我斟水饮先。我有样嘢想问翻大家咧，我觉得好奇怪嘅，即系我成日都见到好多生面口嘅人入咗嚟咧，即系啲名未见过嘅。咁有啲人就话，诶、哎，其实一路都有听噶啦，就只不过系冇留言啫。咁但系我发觉嗰个 subscriber 咧，即系个订阅者咧，都冇咩进账。大家可唔可以帮帮手？介绍个朋友或者帮帮手去 subscribe 多啲啦。咁因为 keep 住有啲新嘅唔同嘅消息，听下大家讲乜啊嘛。即係新多啲唔同嘅意見，咁啊而家咧個 subscriber 咧都係喺都係幾多少？都係10,000+嘅啫。咁啊幫幫手就係、是、幫手訂閱撳埋個鐘，咁啦下次咧我 live 嘅時候咧你就唔使知啊原來有 live 啊，哎呀 sorry 啊遲咗添咁樣就唔使咁樣啦，係咪？咁所以希望大家幫手 subscribe 啦，同埋。like 我个 Facebook page 啦，个 Facebook page 咧就系 facebook.com/ Detective Tam， 即系 DETECTIVETAM 咁样。咁啊，因为 subscribe 咗嘛，因为 like 咗个 page 咧，就我有其他其他嘅分享啦。因为我做 live 喺 YouTube 嘅啫嘛，我平时都有好多资讯啦、生活啦，都可以喺个分享嘅。咁啊，请你 like 埋 page 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有个 IG account 咧，就系、是。Detective 啊，咁啊后生啲嘅朋友咧，嗱就系19岁嗰位 John Low 咧，你可以follow 埋我个 IG 啦 ，IG 咧就系打 Detective 就得噶啦，就系将 Detective Tam 咧就 merge 咗同一个字，就系 DETAMTIVE Detective。咁我至到而家咧都未曾见到撞名，咁所以咧你任何 search engine 咧揾 Detective 咧都揾到我噶啦。咁啊，请你 follow 埋。咩事啊 ，Chuckle？ 系咪上嚟啊？知道有嘢食，哎，好曳啊！佢硬手硬脚噶 ，Chuckle 望镜头啊！佢知道有嘢食先埋嚟啊！你估佢？哎呀，我成个屁毛添。 Steve Wen Carry Lam， 唔听大陆话仲惨过俾人权法治，所以有用吗 ？T D K A D 九十， 即系讲乜啊？唔明啊！再听一次先。有时我真系虽然中文听得明，但系我唔知道你嘅意思系想讲乜。 Steve Wen Carry Lam， 唔听大陆话仲惨过俾人权法治，所以 我呢、哦這个咪自私咯，即系佢唔想牺牲自己，但系牺牲晒我哋全香港人啊嘛。 TDK 890，我发觉原来很多大学在军营附近。张凯文 ，Hi 探长好。QY Fiona Chow， 由细到大我都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曾被主将军澳孤岛出唔到去啦。C 七宵禁止时限时限地不准活动，戒严时军管。六 Melomelo 早走先。 哦，点啊点啊，听日再听埋你讲咩先。阿 C 七话宵禁止只限地方不准活动，戒严就系军管，我明白。咁军管未有解放军系咪咩意思啊？sorry 有啲杂声啊，哦原来系咁解嘅。喂 ，Solomon 啊，唔系喎，呢、這个唔系 Solomon 啊，呢、這个系开始眼就小浮浮地。 六 Melomelo 早走先，翻咗听日再听埋你 段。 趁地主一宵禁行止有排地。Samantha Chili 大家好 ，eat 几日好大镬。Chan Kai Vishal and subscribe 咗啦 ，eat 我都系从小到大都冇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呢种身份认同嘅感觉。趁地主班衰仔又玩火，哈哈。Samantha Chili 猫好靓。搵信王利敦道呢间中银已经烧咗第 n 次。 系、哎。喂，咁如果冇乜话题呢，我差唔多啦，我都讲咗两个几钟啦，系嘛？咁啊，临尾多谢 Dominic， 多谢阿 Patrick， 咁啊 sponsor 9724，咁啊介绍埋画面上角就有两个 QR code， 一个就系、是Pay Me， 一个就系、是、咩转数快。咁如果有呢啲 app 嘅朋友知我讲乜噶啦，冇咧就再讲都唔知噶啦。咁又系嗰句啦，下面有个有个 HSBC account 可以直接入数过数 ，PayPal 咧就可爱嘅朋友sponsor， 咁咧又系有兴趣 sponsor 嘅就知噶啦，冇兴趣咧当听唔到嘅啫。咁啊好啦，咁差唔多啦，大家仲有冇冇啦，唔补充。咁希望。冇咩突发嘢，呢几日有 live 啦。其实即系我都几咩噶，即系又好想，即系做 live。其实某程度咧，都系因为个市面太过多嘢发生咧，就会突发 live 嘅。咁都希望保持翻喺星期四见大家啦。你突然间有留言，我谂住走啦。 Warm Tibetan 祝各人平安，香港人加油！趁地主今日洪水放任你疯，放任你笑。选行业其实用英文就清楚好多。宵禁等于 curfew， 戒严等于 martial law。趁地主 MK 嚟了。 好 ，OK， 喂，咁大家睇下旺角 live 先啦。如果瞓唔着嘅话，咁我希望大家唔好睇咁多啦，即系影响心情啊。好啦。 拜拜。